早晨啊，各位听众，6:09嘅早上，咁啊，今日咧就系2024年嘅2月7号，咁啊，今天咧就系星期三嚟嘅，农历咧就12月28，即系咩啊？咁啊，28啦，梗系洗邋遢啦，冇错啦。咁啊，今日都最好整洁下，无论自己屋企定还是系 office 或者工作嘅环境咧，都可以咧就顺便藉住今天呢一个契机，好好地咧去整洁一下。咁啊，今日朝头早喺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拳浩陪住各位听众，一早咧就起身，一早啊翻工，或者你今日咧可能都需要咧就去到好好地学习一下嘅，学习乜嘢啊？学习知识上边书本上面嘅知识，又或者系学习下一啲做人嘅道理嘅。咁今日大家一齐去到认真学习下啦。 晨光每日一格， 人的路当然不断是这样走，走下走下，其实路就自然会走出来的，就好像在山上面，如果大家一路走的时间，就会发觉越来越多新的路段。我们的而且确走路的时候会遇到譬如不够光，我们要用头灯，又或者在夜晚的时间要依靠着月亮的光芒，甚至乎等待着黎明的出现。但是这样东西都不是打倒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敌人来的。黑夜我们都可以克服，个问题就是我们先要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或者有时候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们想象之中那么完美那么美好，我们的人生也都不是我们想象之中那么一帆风顺。但是我们都应该好好地去到爱惜它，守护住一个这么快乐的人生。有时候当我们一旦思考到、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些路我们走下走下不愿意再继续走的时候，想着放弃的时候，又想着只是找其他人去到帮忙的时候，不自己试下去到挑战的话，其实生活上都会就是错失了很多不同好的趣味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你发觉自己在走这条路上面很多的荆棘，很多黑暗，不够光，很多的挑战的，在你身边一定有一位的朋友，其实他会对着你不离不弃，多些跟他联络，然后手挽手向着这些的挑战一起跨过去。早上时间揾嚟呢一首嘅歌曲，因为无论系几咁黑夜嘅地方，几咁多难题，又或者系几咁艰辛嘅时候，佢总有智慧、勇气、力量去到挑战一切，甚至乎跨越所有嘅失败，换嚟最后嘅胜利。有位叫袁振合，或者叫黎明，愿你今夜别离去。 但愿在每夜陶醉。世界变恬静如水，过去那往事在飘远去，两眼合上朦胧的泪，但愿是冷漠潮水，看透了世事缘去，完全那灿烂美景却要继续追。多少个梦已累，多少次再失去，是你伴我度过了最空虚。愿你今夜别离去，在我依稀的爱里，那一刻美丽是错对，不管有有允许，愿你今夜别离去，但你匆匆的告退，那披星打月前尘里，为了伴着谁？但愿是冷漠潮水。看透了世事缘去，完全那灿烂美景却要继续追。多少个梦已累，多少次再失去，是你伴我度过了 最空虚。愿你今夜别离去，在我依稀的爱里，那一刻美丽是错对，不管有没有允许。愿你今夜别离去，但你匆匆的告退，那披星戴月前尘里，为了伴着谁？是错对，不管有没有允许。愿你今夜别离去，但你匆匆的告退，那披星戴月前尘里，为了伴着谁？ 早晨嘅六点十五分，望一望天气先啦。咁啊，多云有几阵雨，稍后咧雨势较为频密噶。咁啊，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1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稍后转吹北风。市区气温显著下降，至到午夜最低嘅15度左右，新界再低到2-3度噶。展望明日显著转冷，以及有几阵雨。咁啊，除夕以及年初一早晚寒冷，咁啊最低嘅气温大概11度左右。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咁日夜温差亦都较大噶。见到而家室外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9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大家， 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在昨天揭揭报纸的时间，发现了就有关于新光戏院的消息，不知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个消息呢？他就这样说的，早前就北角新光戏院的报纸就以7.5亿元就成交，即是7亿5千万。据讲呢，买家就是一些宗教团体机构来的。教主之前呢，亦都就见到有部分有这个呢，就在上址的一个部分地方，譬如是1至6楼的天台啊，这个位置呢就话放盘，这个位置就是这个新光戏院的铺子来的。并且就在上年的9月尾截标，之后呢就11月尾项目呢就以7亿5千万就成交。咁有消息透露啦，就话到其实早前啊，咁大概8年前啦，咁呢个机构都已经咧就对呢个地标项目咧就深感兴趣。结果咧，咁有传媒形容就真系啊，储足8年前嘅情况底下咧就如愿以偿啦。咁直至到去年，咁物业咧就重新放售嘅时间咧，加上其实叫价就跌咗嘅，结果咧就原来用一个较低嘅价钱咧就选购咗上址。好啦，咁佢哋就购入咗呢个会址之后啦，咁亦都会透过改建增加座位数目嘅。咁见到呢个物业总面积呢就大概係9.6万平方尺嘅。咁其实大就一定大，同埋大家都知道佢入面嗰个位置大概係点样，但係个装修方面呢会点样去到改进呢？睇返啦，其实呢一个院入面新光戏院啦，而家暂时大概有1000个嘅座位嘅。咁除咗可以俾譬如大家好认识嘅粤剧去到表演之外啦，亦都可以上演就舞台剧同埋各类型嘅演唱会嘅。咁场所亦都配备咗一个达到国际水平嘅灯光以及咧就音响设备，咁亦都有电影嘅播映设备啦，更加可以作出咧就系数码戏院添噶。好啦， 咁位于楼上 Super Three， 即系二院设有咧就系大概100+100个嘅座位嘅，咁啊将会咧就改建啦，咁啊成为一个全新嘅一个戏院，咁啊作为即系电影播放用途嘅。咁啊其实佢哋都即系一直以嚟，大家对呢一类型嘅建筑啊各样嘢，其实都关注度都好高啊，咁啊希望可以咧就有一个更加好嘅设计，或者可以惠及我哋市民更加多嘅，咁我就觉得系唔错啦。在入面上演的每一出的戏都令到我们在一个好的时间里面感受到最好的情感，亦都是我们市民得益的时候。冯允谦。 如果有天迎面跟着心里的发展，你的憧憬太顺利兑现，无奈你害怕得退后一点。在心中想法能体验，如果想某天可看见，有天可看见，而你却站着别过脸。当配合时机，最好的你制造了转机，如终点的距离，听风声早已提示你，为何平凡一才消逝，苦为付出一切，捉紧美丽，好光阴不要枉费，伤过你的不快记忆牵制着你，跌教美好远离，然后空手老死，麻木活着太可悲，请配合时最好的你，缔造了生机，叫哀伤都撤离，你一生由你勾起。为何平凡一世？为何让你的青春一再消逝？苦为付出一切，捉紧美丽，可解决问题。无人平凡一世，无人在世界。 翻嚟自佢自己作曲，以及咧就有份监制，不过监制揾咗我 Tima 一齐帮手添。冯允谦 J 风，在最好的时间做最好的你。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系系、哦哦，讲下成语都好、哦，因为咧喺我哋中国几千年嘅文化入边，有好多嘅宝典，呢啲宝典咧亦都化身成为咧四字成语。其中咧喺今日讲嘅呢一辑嘅成语入边咧，我哋都发现属于咧就系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噶。咁啊，《三国演义》的而且确有好多人咧就喜欢。咁啊，讲述咧就系三国时代嘅一啲嘅传奇啦。咁如果你话系魏蜀吴嘅时代，咁当然如果你话《三国演义》呢一部嘅书咧，都有几多夸张嘅成分嘅。咁如果你要睇翻一个更加近翻呢个史实嘅话，就要揾《三国志》啦。 不过咧就引述翻喺书入边，我哋都会见到咧唔少嘅成语，原来亦都系嚟自三国时代嘅出现噶。咁例如我哋讲下征召人才呢一啲嘅成语，其实咧都有唔少。例如咧就系讲紧刘备去到揾诸葛亮嘅时间咧，都已经咧就系三顾草庐啦。咁甚至乎即系以前有啲译书咧就会写成三国茅庐嘅咁等等，甚至乎咧有啲就会写成系形容第二件事，即系形容。站露头角啊，都系初出茅庐，咁亦都系形容即系卧龙先生嘅诸葛孔明嘅。咁仲有一啲咧，就系都好多，就譬如如鱼得水啦，如鱼得水咧，原来亦都系同孔明系有关嘅。咁啊，亦都系话到咧，就系当刘备拥有咗诸葛亮之后啦，就好似鱼咁样啊，跳翻到个水池一样，咁啊有呢种嘅灵活，令到蜀军咧就喺之后嘅战役上面好多咧都可以大获全胜，甚至乎粮草啊、征召其他嘅人才方面咧可以做得更加好。咁所以咧，就叫万事起头难啊！咁啊，好多时咧，第一步的而且确难噶。不过咧，就见到刘备就好嘢吓，咁佢先嚟第一招三顾草庐先。咁大家都知道啦，三顾草庐佢见呢一位嘅卧龙先生咧，咁啊见几次都系得个书童出嚟接待佢咁样。咁啊，大家梗系会为佢抱不平啦。咁但系竟然间咧就可以话唔紧要，我自己亲自咧就再嚟多几次，亦都冇假手于人。呢样嘢正直咧，就反映出啊，其实系唔同年代上边，以前定还是系今日都好啦。大家如果揾到一位喺工作上好嘅伙伴嘅话咧，都可以好似咧就系阿刘皇叔一样啊吓，三顾草庐嘅心，去到咧就系留住自己嘅下属。因为当你揾到一位出色下属嘅时候咧，其实佢正直咧就亦都好似蜀军一样如鱼得水，咁啊令到大家咧就喺工作上面可以更加运筹帷幄，做得更加出色啦。咁啊，所以咧一个好嘅员工系非常非常之重要嘅。个问题就系你有冇办法去到留得住佢咧？呢、这个员工当你啱啱去到进入自己公司嘅时候，亦都要俾佢一个初出茅庐嘅机会，好好地体会一下你公司嘅文化，俾啲机会佢发展，俾啲空间佢，咁佢就会做得更加好噶啦。呢首系作品姚卓菲《初心小岛》。 又做出色一次，怎会这么快？望镜子中，感觉有点怪。太多法则制找害怕长大，谁话撇下幻想之舒适里不怕会走歪，各样规矩梦或与不解，像要撑出小岛对岸看不到，或会心慌怎算好，处于迷途上怎么知道，孩童望着撒娇拥抱，成人望着过得好，必经旅途不想摔倒，常期望 在故事里画出当天那初 为这日这地抛低一句青春多好，还期望轻松点，不要太恐怖，无所问候，就算不安处处预告，何故一切放慢，不必苦恼。 好好啲都系呢句说话，望下个大钟先。哦，原来早上嘅6:29啦，继续听紧嘅系晨光第一线啊。当你听完新闻简报分享嚟之后，都系继续晨光第一线，我哋转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管局宣布，公立医院急症室将会在农历新年期间实施特别安排，次紧急和非紧急病人到急症室求诊。如果登记之后认为等得太耐，不想再等，可以24小时内申请退回180元急症室收费，以便轻症病人选择到私家医生求诊。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指出，一般伤风感冒或者些少擦伤的市民可以选择睇私家医生，确保急症室资源照顾到严重意外同埋危重病人。他又說，公立醫院會調配人手並且加強服務，應對呼吸道感染個案上升的求診需要。警方昨晚在沙田沙角村一帶展開反毒品行動，突擊搜查村內一個單位，檢獲大約28克懷疑可卡因、大約2克懷疑冰毒和一批懷疑用作毒品包裝的工具，市值大約30,000元。經初步調查之後，以涉嫌販運危險藥物和藏有工具可作吸食毒品用途，拘捕一名32歲本地女子和一名36歲本地男子，兩人正是被扣留調查，案件交由沙田警區特別職務隊跟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外長王毅應約和南韓外長趙對列通電話。王毅說，中方始終將南韓作為重要合作夥伴，希望韓方奉行積極客觀友善的對華政策，確守一個中國原則，推動兩國關係回到健康穩定的發展軌道。中韓經濟聯繫密切，產供鏈高度互含，雙方應該共同維護產供鏈穩定暢通，抵制經濟問題政治化、反安全化和工具化。王毅又說，當前朝鮮半島局勢緊張，事出有因，希望各方保持冷靜克制，不採取加劇緊張的言行，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各自合理關切。南韓傳媒報道，趙對列呼籲中方發揮建設性作用，促使北韓恢復對話和重返無核化的道路，並且提出加快籌備中日韓領導人會晤。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就上個月初阿拉斯加航空一架波音737 MAX 9客機門塞脫落事件發表初步調查報告，指門塞缺少了幾個關鍵的螺栓。報告指，用於固定有關門塞的4個螺栓之中，有3個不見了，另一個螺栓的位置就被遮蔽。由於門塞周圍沒有出現損壞情況，調查人員認為客機從俄勒岡州波特蘭起飛之前，這四個螺栓已經丟失。報告又指，由供應商組裝的門塞在抵達波音工廠時，門塞周圍5個鋁釘損壞。波音人員為了更換損壞的鋁釘，波音人員是為了更換損壞的鋁釘，需要先拆下四個螺栓。調查人員仍在確定是誰個授權波音人員打開和重新安裝有關門塞。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稍后雨势较为频密。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稍后转吹北风，市区气温显著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展望听日显著转冷，有几阵雨，随即同年初一早晚寒冷，最低气温大约11度左右。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CIBS 人人广播， 用少数族裔的语言讲他们在香港的故事。 国家是 opportunities 在这里， 国家是十年沙嘎在这里。 What's my story in Hong Kong? 因为 dad 我觉得是一个人的人。 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 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 CIBS 节目《我在香港的故事》，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做咩成餐饭粒声都唔出啊？ 冇嘢啊。 系，爹哋妈咪攞你同人哋嘅女婿比较系衰嘅。 好在你知啫。 你唔使理佢哋点睇噶，我觉得你好咪得咯。 我觉得劲无奈咯。 听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Made in Hong Kong 大城市小故事，等我哋嚟开解翻你啊！ 我系布志伦，平时睇演唱会经常都有烟火效果。记住，烟火系受政府监管嘅，上网买同擅自燃放系犯法噶，好易烧亲自己同搞到火烛，分分钟要坐监添。在娱乐节目燃放烟火做特别效果，要向相关部门申领许可证，由合资格的特别效果技师在场负责，同计划好逃生路线，找创意香港问清楚啦。 各位听众早晨，6:37，2024年2月7日，年28，洗邋遢。今日除了仍然是要翻工的大家，有些学生今日都开始放新年假期了。无论今日是翻工又好，翻学又好，甚至是已经放假都好，相信大家呢几日咧都已经系马不停蹄咁样去清洁下自己嘅屋企啦。小白早晨， 喂早晨啊， 小白，你今日开始或者你之前系咪已经开始咗打扫啦？ 我屋企日日都打扫， 但系你都会嚟个大清洁噶嘛，系咪啊？ 当你发觉咧，真系何处惹尘埃嘅道理之后，你就会明白原来日日打扫咧。年28你都可以无事嘅。 哦，不过咧，嗰啲灰尘啊，嗰啲其实系由我哋嘅皮肤嚟到组成噶嘛，有一啲。咁所以其实 日日抹咯。 系系，你就算翻到嚟呢度都 系日。系啊，其实我都晨光都系得我抹 plan 度，有冇搞错啊？ 系啦系啦系。 你见风骚咧，其实佢哋个个一齐一入闸咧，个个一齐抹，但系晨光又得我抹。 大家都唔 care。 仲系我， 因为一早翻到嚟，唔好搞咁多嘢。 唔系啊，你谂下我抹 B 房，跟住 A 房冇人抹。 好啦，我帮你抹啦，我等阵帮你抹，我帮你喷晒所有嘢。 系啊， 咁咧，其实咧呢排咧就年廿八啦，大家都已经开始咧，有好多朋友都已经喺度同我讲，喂，你执咗屋未啊？咁样，咁大家咧都开始真系越嚟越近嘅时候，就好似考试咁样咧，临到最后嗰一刻先至嚟抹噶嘛。咁我琴晚发梦，我唔记得咗抹屋，唔知系咪已经模型咗有个压力，要执屋啦，要抹屋啦。因为平时我自己咧又唔系话唔执屋嘅。但是呢不是真的说很有条理，但是如果你说我一执呢，我又可以执到很有条理的。 嗯， 但是就需要有些动力或者有些原因，或者就是好像农历新年前年廿八洗邋遢，那我就会很有动力，我要执屋啦这样。 嗯， 那其实呢有阵时发梦呢，不知道小白有没有试过，就是发梦都发到喊啊这样呢。 喊啊 吓 冇喎。 吓、真 系 噶。 对啊，哇，你真系好眼浅喎，发梦都喊啊。 咁我身边都有啲朋友都试过嘅、发梦醒咗，咦？点解我发梦喊？点解原来我真实都会喊嘅？咁细细个都应该可能有 咩梦嚟到你发梦会喊啊？ 吓，屋企人走咯，或者我啲狗狗有事咯。 哦， 系啊，咁我好记得有一次咧，但唔知道会唔会吓亲大家，就系、是、我只狗狗行住入嚟，但系佢四只脚都系充满住血咁样咯。咁、我见到我就吓亲， 茄汁嚟嘅啫， 发梦啫。不过呢、這个系啦，发梦啫。 发梦嗰啲你都要谂茄汁嚟嘅啫。 系啦，咁所以有阵时咧，甚至细细个嘅时候，好似想去洗手间，点知就已经喺张床度起身嘅时候，赖咗啦咁样。咁、究竟点解有阵时好似发梦，我哋喺梦入边 feel 到嘅一啲情绪，好似喺梦入边发生紧一啲事，点解嗰啲情绪会延续到嚟我哋好似生活当中、现实当中咧？有冇谂过？ 分唔开咯，因为 系分唔开嘅，因为其实本身咧，我哋发梦咧，梦啊系我哋潜意识入边嘅一啲刺激反应嚟嘅。咁潜意识咧喺我哋现实当中咧，其实会更加首先去感觉得到。即系我哋嘅潜意识首先感觉得到，然之后我哋现实当中都会有呢个感受。啱啱小白讲得啱嘅，我哋分唔开嘅。咁但系点解有阵时会发梦，好似同我哋现实当中有啲嘢系会好相似嘅？点解我又会梦到我嘅屋企人啊？甚至或者会梦到一啲我完全唔识嘅人啊？ 究竟 系啦，系点解咧？ 就系 deja vu。 其实就系我哋日常生活之中，我哋发生嘅事。可能是有很多不同的规范，有很多不同的规矩可能控制住我们的。譬如可能是我知道开麦有阵时呢我要自己有些事要做得好一点，那我可能控制了自己那些情绪未必会表达出来的。那些的控制情绪啊或者控制住了自己的行为的时候呢，那我们呢就会抑压了。抑压咗啲情绪嘅时候，有阵时咧就会喺我哋嘅梦境，人需要抒发噶嘛。咁、但系唔能够无时无刻喺我哋现实中抒发嘅时候，但系我哋身体需要，我哋嘅情绪需要咧，就会喺我哋嘅梦境提供一个合适俾我哋抒发嘅时间同埋空间嚟到去俾我哋抒发出嚟啦。咁、有阵时咧的而且确噶，我唔知道小白有冇试过开麦嘅时候。即系梦啊，发梦有冇试过关于开麦但系讲唔到嘢咁样？咁我又冇试过呢样嘢嘅，但系我就试过舞台剧，我出到个台上面，我唔记得咗我要讲咩对白，即系喺梦境入边。咁呢一啲其实都系代表住啊，你喺日常生活之中，可能喺某啲嘅时间有一啲紧张嘅情绪啊，有一啲情绪需要抒发出嚟，或者有啲特别自己会觉得哎呀，好似唔开心啊，就需要喺啲梦里面咧就会抒发咗出嚟咁样啦，就会喺呢啲咁样嘅空间出咗嚟咯。你有冇试过？ 冇乜 少啲啊，定系你唔会记得自己发梦咧？ 我成日觉得梦境咧，就系因为头先讲嘅 deja vu 嘅效应咯，咁啊令到我哋会觉得梦同现实啊，或者预言啊呢啲就容易摆埋咗一齐。呢、个都系，譬如头先你所讲情绪嘅连结啊，楞埋一齐啊，咁咪喺个梦嗰度发泄。其实梦咧，啲科学家就话得，梦咧其实只不过我哋喺个日常生活入边攞晒我哋啲 data， 然后当佢整理嘅时间咧，佢就系会有一个排序嘅过程嚟嘅，系啦。咁喺呢个过程入边咧，我哋个脑袋咧就会见到啲影像啦。 所以有阵时梦咧都系我哋情绪嘅镜子咯，反而系可以透过梦就可以了解一下自己，最近系咪即系压力太大咧？ 我有发梦见过恐龙噶，你有冇啊？我有啊。 恐龙我有试过。 系啊，几开心噶。发梦最好咧就 系 开心啊！发梦最开心就可以喺你日常生活入边咧，有啲就算你入嗰啲叫做咩主题乐园，嗰啲可能要俾成千蚊先至可以体会到嗰啲，你发梦咧。 咁你就享受到 啦。就可以睇到 啦。我每逢一发到呢啲梦咧，我就会一起身即刻同自己 讲。但系你喺梦入边系同佢哋系做朋友定系点噶？ 唔系啊，我都俾佢追噶。 都系俾佢追，但系起身你又好开心。 开心呢、這个咁好嘅体会，你谂下，你有咁大个仔，你有冇俾恐龙追过啊？冇啊嘛，咁但我发梦俾人追，我仲俾King Kong追过，系啦，你谂下，真系噶，咁我一起身嘅时间咧，我 就 即刻同自己讲，我要同自己讲呢个梦一定要记住，呢个梦一定要记住，呢个梦一定要记住。 所以到而家，你细细个发定系，咁呢个梦系你细个 俾King Kong追，我系细个噶， 哦， 系啊， 睇完戏跟住就发梦见到啦， 几岁嗰啲嚟噶，应该系，系啊， 到而家都记得， 系啊，因为我一起身嘅时候要记住呢个梦，我俾King Kong追啊咁样。 系咁，有阵时发梦咧，即系可能好似小白咁讲嘅，有一啲嘢我哋日常咧未必接触得到，或者未必见得到嘅。 系啊， 咁所以 有冇 发梦 捉蜻蜓啊？我有试过发梦捉蜻蜓啊，咁好开心。 咁你有冇试过喺现实当中啊？不如试下都捉下蜻蜓咯。 唔系啊，唔系啊，哆啦 A 梦嗰个捉蜻蜓啊。 我捉蜻蜓，我以为你话捉下只蜻蜓、 啊。唔系啊，捉蜻蜓啊嘛，哆啦 A 梦个发梦捉蜻蜓，咁啊飞上天咯，飞上天几开心啊！我有试过发梦做超人，我又系飞天喎，呢啲咪记住咯。 系，不过有阵时咧，发梦觉得开心唔开心都好啦，你可以选择系开心咁样去面对，又或者咧可以俾自己好好抒发下前自己嘅情绪都 OK 嘅。 晨光百科。 唔知大家咧有冇谂过点解我哋嘅红绿灯会系红黄绿色嘅呢？原来咧以前嘅时候喺好早期早期嘅时候唔系红黄绿嘅，原来以前系红绿白嘅，而白色咧就系话俾人知你架车可以过啦，即系而家嘅绿色。咁但系点解到最后就冇变咗用白色呢？因为白色咧就同月亮啊其他灯光好似，令到好多司机咧都觉得哎呀好似分辨唔到咁。咁而家嘅黄色叫做中间缓冲嘅灯咧，以前就系用绿色嘅，但系而家咧就变咗黄色啦。咁但系大家要记住啊吓，黄色嘅时候系唔可以冲灯噶，而黄色咧亦都系。是红色的波长之下比大家是容易见得到的，所以后期就有了这个红绿灯啦。所以以前原来白色是代表绿色的解。 Little love in every day， 恬静中彰显细腻，为这沉上的运气，我飞越地球另一边，几次追失后又发现走到原点。 In my little love, in your little love, we will find our way。从天空到静悄街角，我再次看到每点真，从梳化到咖啡香，记载了每次快慰与黑暗。从恋痛恋爱直至洞察入微，一呼一吸不忘记和谁的曾经，回忆零食压力中拼跌。若浓若淡，我明白这沉上的运气，我飞越地球另一边，几次聚散后幸福都不过如此。 In my little love, in your little love, we will find our way。 从知己温馨的短信到老拍档赞我勇敢，从陌生者的会心一笑到得到小猫信任，从大致的礼物到简单心意都开始珍惜念记，从微笑痕迹看到奇迹已经足够了。好奇让我重拾力气，一点不经意，于 we will find our way. 陈明希的 Little Love。 我是 V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恭喜恭喜！今日咧喺我哋嘅职场 KOL 入边啊，继续咧揾到花艺师安安上到上嚟我哋嘅后花园。早晨啊，安安， 早晨。 哇，咁啊，今日咧开心啦，系咪先？最近啊，都已经食呢啲咩萝卜糕啊，食嗰啲年糕啊，食到滞晒啦。 系啊， 喺呢一个时候咧，我通常咧就中意饮翻杯茶。 嗯， 即系无论系萝卜糕定还是咩都好，饮茶咧其实有几种，除咗即系绿茶之外啦，我自己咧都几中意两个茶嘅，烧仔咧就可以饮普洱啦，系咪？咁但系如果你话要香嘅话咧，我觉得真系要讲系茉莉花茶。 系啊，今日我哋讲茉莉花。 系啦，茉莉花去到冲茶咧就真系一绝嘅，你饮完就真系靓嗰啲咧，你饮一啖之后个口入边咧。整个嗰啲香气咧，系可以保存喺度，然后能够喺你个口腔入边回荡。 系啊，我拣茉莉花都系因为你知你啦，你又中意香嗰啲嘢咧，呢个真系香。 吓， 饮茶就茶香啦，但系真系花都系有花香咯。 吓， 冇咗香水都系用呢个嚟。 茉莉花系咩？诶、哎，我少睇香水啊。 唔止香水，其实好多香薰都系噶。 嗯， 即系你嗰啲系室内香薰咧、 嗯， 都系呢个系主打嚟、 嗯。 Top three 茉莉花，茉莉花系咪好容易种啊？其实。 其实唔难种嘅、 嗯， 但如果你见到你花墟卖都有得卖嘅、哦，即系好多人都会我嚟做花束噶，咁、你会见到啊呢就唔系茉莉花唔系马咁，因为你发觉咧佢好多叶， 嗯， 系咯，咁就花系白色嘅，咁、你发觉叶多过花咯， 佢似喺树上面嘅花多啲， 系啊， 因为多叶啊嘛， 系啊，佢好多叶噶，佢、个我冇俾嗰啲上嚟啊， 有。 我有， 有 我自己冇 睇过啦，所以佢好多叶嘅，咁同埋咧，佢本身譬如你俾照片我嗰啲系白色嘅茉莉花啦，咁呢个茉莉花其实大家好简单嘅啫，你可以行超级市场啦，你见嗰啲卖茉莉花茶嗰啲嘅茶包咧， 哦系啊，好鬼醒目， 通常咧都会有个茉莉花嘅样喺度咧，就印咗出嚟嘅。咁你嗱，而家轉頭啦，都有啲24小時超級市場，你行落去睇下，望一望，哇！茉莉花就係咁嘅樣，轉頭就去買埋呢一個茉莉花茶，係咪先？跟住咧食完蘿蔔糕之後，再沖茶飲，咁啊為之 very good 啦。 係，而家真係要靠你啊！即係我突然之間冇你咁犀利，突然之間唔見咗我啲資料嘅時候， 唔緊要啦， 喺曬我個腦度， 喺曬你個腦入邊噶嘛。 係，但我都知道，你知道茉莉花代表啲咩？呢、這個我知喺個腦裏邊，我記得。 茉莉花代表永恆、 濃郁、清芬，代表係淳朴、玲珑、迷人、正洁，好长。 咦，都啱、啊，因为佢嗰个香味令到我觉得佢配啊，佢配呢啲嘅称号。 其实好多地方系叫爱情之花呢、這个花， 因为佢香，即系好似女士嗰种散发出嚟嘅幽香嘅感觉。 我唔知好多国家都会将佢变成爱情之花，系后生嗰种青春男女之间，唔知佢咁写啊，唔知点解我记得佢就青春男女之间系大家会送茉莉花嚟表示爱意， 好、代表中 国。咁但香港系唔会咯，都冇人送茉莉花咧，系咪先？咁但系喺外国系会咁样。咁外国人你唔觉得送啲花好奇怪？有阵时好少系玫瑰噶，好少送菊花噶。真系噶，你睇美剧咧， 人哋新年你真系话送菊花拜山咁样， 傻瓜，新年都有卖菊花噶， 系咩？ 好多呢、這个其中一个，我都费事讲，其中一个喺花墟同埋喺呢个年宵市场，成日买嗰啲彩菊啊，黄色、紫色、红色嗰啲咧，嗰啲菊花，但系就唔系去到我以前讲嗰、那个大丽花嗰种日本菊花， 黄菊都有咩新年？ 黄我唔记得 黄菊通常， 但通常染晒红色， 通常带上山用嘅， 都唔一定嘅。而家我可以摆屋企都冇所谓噶。诶、唔好咁，我哋唔会咁样嘅。而家我哋讲好比较新潮啲。咁我系一定有噶，好多年都有菊花，其中一个妈咪好中意摆嘅花嚟嘅、哦。但当然系紫色、红色啦，唔会摆白菊咯。 系菊花人，你系讲得啱啊！菊花同埋茉莉花有个共通之处， 清雅好香， 大家都可以用嚟泡茶。 都啱，都啱。咁呢个茉莉花咧，佢白色，我觉得好高贵。呢排都介绍好多白色嘅花，因为本身我而家发觉咧，我系好中意白色咯。 咦，好衰嘅你？ 点样咧？ 兜个圈咧，就话中意我。 系、哇，咁样俾你听到，我真系唔知呢、這个听。 本身我真系着白色，我饮嘢同埋食嘢都白，都系白色。 仲讲面红嘅人嚟，搞到 你点会啊？ 会噶。 喂，佢个别名又叫做香云。 咩香云啊？ 香就香咯，云就云拍个云，几咁优雅。 我以为一嚿云嗰个云，云拍个云。 唔系，佢意思就 系 香到令到你 香到你即系。可能 唔系云，系即系嗰种 云魄啊嘛， 系啊， 即系好似令到你香到你灵魂出窍嘅感觉。 系啦，佢就好愉悦嘅味。喂，咁但系点样处理咧？晚翻嚟嘅时候咧，佢好似一扎垃圾咁啊。其实如果你喺翻去， 衰嘅你讲到， 系茉莉花，佢唔会一支支咁卖，可能一包。如果你要大量咁用嘅时候咧，可能佢会用一啲你翻晚翻嚟嘅时候咧，佢本身系一定会有啲包住佢，因为好惊太干啦。 有冇针针好似玫瑰咁样？有冇啲刺噶？ 佢冇刺嘅，咁但係佢好多葉嘅，即係成枝都係葉嚟嘅。咁花可能有白色嘅花，就中間穿插住好多葉嘅。 哇！咪成 扎碌 有葉咁拎翻屋企。 咁我就教大家點樣去處理啦。其實咧，佢唔會拮手嘅，所以咧，佢你就可以用隻手當好似玫瑰花鉗咁樣咧，一捋咧就已經將啲葉會除去噶啦。 捋嘅意思咧，即係 捋，我唔知啊。 即係代表咧，拎住嗰個樹葉就由上邊咧就慢慢掹落去， 掃落去，用兩隻手指。 咁你咧就已經可以將個葉啦喺個嗰、那個。樹枝個莖嗰度咧就好輕描淡寫咁樣咧就扯出嚟啦。 係啦，因為我哋以前講過咧，花樽裏面擺花咧係唔可以擺葉嘅，如果唔係就會整污糟曬盆水嘛。咁、所以我哋呢、這個如果你浸水嘅情況，你切咗你應該嘅 size 啦，跟住茉莉花買翻嚟嘅時候。啱你個樽嘅高度啦，其實個樽嘅高度咧都有一個研究嘅，咁啊當你美學嘅感覺啦，本身有個計算嘅模式嘅，係個花嘅花樽同埋花嘅高度咧，其實係三分二、三分一咁樣。咁呢個就係而家現今嚟講，我成日覺得唔需要一定有啲規矩咯。你中意嘅話，你覺得佢靚嘅，你可以個花樽好矮，但係扎花好大都 OK。啲睇下你自己點擺啦。咁你最緊要就係你要記得你擺水嘅地方係唔可以有葉。咁嗰个位咧，你就好似我头先讲，掠走佢啦， 系掠走佢。 跟住咧，因为佢系 一花叶都唔留。 我讲紧浸水嘅地方，梗系唔可以留。 O K， 系啦。咁譬如你摆几支就冇咁靓嘅茉莉花，呢、這个就可能要摆一扎啦。咁、你摆一扎嘅时候咧，有啲 哇，咪香到云。 系啊，咁但系有啲 嗰支叫咩云话？头先嗰个 香云， 香云 系。咁咧，其实你摆个花， 见到你我就烧云啦，真系。 啊、，thank you。咁咧，其实摆花咧，好多人插花咧，就会发觉咧，如果用透明花樽咧，好多人冇留意你个花樽咧，啲脚咧，其实俾人留意到。如果你唔系好识得将佢变成螺旋形，即系整得好整齐嘅花脚咧，你透明嘅花樽咧，其实好肉酸。所以我唔建议大家咧用透明花樽。如果你插花嘅技巧唔系咁好，咁你就见唔到你下边嗰堆嘢咧，啲水 嗰啲混浊嘅水、啊， 混浊嘅水啦，加上你啲框喺度打胶啦，咁就唔好啦。咁但系如果你可以用透明花樽系咩？几时咧？当你收花，你收花嘅时候，花艺师已经帮你扎咗一个花束，你会发觉佢个底系螺旋形。咩叫螺旋形？一支一支咁排住咧，咁你个底系靓嘅话咧，你可以用透明嘅樽咧，你就会见到都系一件靓嘢咯。 哇！ 你明唔明我讲咩？ 我完全明白，即系你如果系用花艺师嘅角度去到将个花个花根嘅位置咧，都系修饰过嘅时候咧，咁你就算用个透明个樽去到个插落去花嘅时候咧，透明嘅部分都本身已经有一种视觉嘅艺术喺度。 系啦，就唔系好似咧，其实睇电视剧由细到大，见到啲女士喺度好靓咁攞嚟支花去插一支一支插落个花樽度咧，咁样插花咧，其实唔系嘅。如果你一支一支咁插花，你个花樽一定唔系透明。如果唔系，你会发觉你中意系插下前面，中意插下后边咧。你睇电视剧咪咁啊，睇戏嗰啲咧，咁你下边咪会。中環交錯曬啦，下面打曬井啊咁樣。 喂，咁呢方面即係日本嗰啲日劇可能好啲喎，因為佢會剪咗嗰個花莖，剪到某一個高度，跟住先至再喺個花嗰度咧就插上去。 其實正常係應該係手裏邊你自己已經砌咗一扎，你先至一次過擺落去個花樽度。咁、你如果你透明花樽嘅話，咁你個底就會靚。系啦， 哇、 就是！ 又長知識。 系啊，呢個茉莉花，因為佢太多花莖，咁所以你係應該咁擺嘅。咁樣就斜剪腳啦，同埋呢個係又要好乾淨嘅花樽咯。就要加營養液啊，咁樣咯。 如果呢個咁香嘅， 唔 係 好貴嘅啫。 茉莉花，咁我又即係有一次你都同我哋講話，其實滴一滴漂白水噶嘛。咁如果滴一滴漂白水，會唔會中和咗佢嗰啲香氣咧？ 应该就唔会嘅，漂白水同嗰个香气冇关系嘅，只不过佢系干净啲啫。 OK， 系啦，其实咧，如果你惊太过影响到啲花咧，其实漂白水咧。 我哋系会攞个花樽倒啲漂白水落个花樽度晾，跟住倒咗佢，倒走啲漂白水去。咁、你个花樽其实已经杀菌咗，咁再加水，咁、唔需要滴一滴落去。 就唔使滴一滴落去啦。 系啦，咁可能会太过强烈啦，有啲花可能太弱就唔得噶啦。咁、就唔好啦。 明白。 咁但系如果你觉得惊咩，你摆营养液啦，就冇咁漂白水啦。 花墟有得卖噶啦，嗬。 系啊，啊周围都有得卖，送噶送噶、 送添仲要。 有啲系会送一包，有啲可能一蚊一包咁样。 明白明白，好。咁啊，学住呢、這个我哋茉莉花，令到大家新年嘅时候都可以继续香落去先，好冇 ？OK， 好，唔该晒我，拜 拜。拜拜。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7:08嘅时间啦，咁啊，扭开心机，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朝早咧就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嘅。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喺度，先睇睇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好，另外一张就讲到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继续翻到嚟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直播室当然都系继续有白拳豪小巴喺度啦，咁啊 Vicky 都喺度， 早晨， 咁啊另外 Jessica 都喺度， 早晨啊各位， 早晨 Jessica， 今日交通组方面派出嘅精英咧就系 Jessica， 冇错就系我啦， 呢啲啊认得咁鬼快，下次叫你做刘罗算啦， 点解啊？ 冇啊，问啲嘢噏啫嘛，精英啊认得咁快，咁啊交通方面系咪都几？好咧， 都系嘅。咁首先提提大家先啦，尖沙咀嘅广东道咧，依家咧有一个紧水管急修啊，咁广东道咧去深水埗方向，跟住登打士街嘅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紧嘅。咁另外较早前啦，葵涌新葵街嘅爆水管咧已经处理好噶啦。咁跟住大连排道嘅一段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咧就取消咗。咁隧道情况方面啦，各区隧道咧依家都大致畅顺嘅。咁如果仲有其他嘅封路措施咧，咁就系、沙田围路有水管急修去沙角村方向，跟住沙田路的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另外码头围道码头围道有水管急修，咁去红磡方向咧近住学园街嘅快线封闭，另外同样啦，学园街近住码头围道嘅快线咧都系封闭咗噶，咁驾驶人士咧经过嘅时候要留意啦。 咁啊，沙角村啦、码头围道嗰度都有啲水管。曳啊吓， 系啊系， 系啦，咁啊爆下爆下，咁啊就要整啦。咁啊通常呢啲位一系就暂时你我都冇听到你话系全封啦，咁即系都系嗰啲可能系单线双程啊， 系啊， 整盏嗰啲红绿灯喺度，咁啊等大家又排下队咁。 系啊， 我都其实我排嗰啲红绿灯队，我都要同自己讲要好有耐性。 其实系， 系啊，有好多司机咧就真系叫偷鸡啊，偷鸡咩意思咧？当我呢一边。当我呢一边啊，咁啊绿灯，咁我梗系可以行啦，即系对家嗰度你就红灯啊嘛，系啦，咁我就绿灯去行啦。咁有啲咧甚至乎就偷鸡，就知道中间有个 buffer 位嘅，即系意思即系话，当我呢一边转咗黄灯，甚至转咗红灯咧，就算我只要过得快嘅话咧，其实对家都未开始行嘅咁样。 哦， 系啊，我就觉得都唔好啦，咁啊遵守翻，即系就算呢个系一个临时嘅交通灯咧，大家都要遵守啊。 冇错冇错，如果唔系咧发生意外咁就麻烦。 系啦， 系啦，又自己又反而就。要搞多一排先可以翻工翻學。 成日都話咧，你係最遵守交通規則嘅方法嘅話咧，先係令到大家唔單止安全，而且係最快嘅方法去到呢個目的地啊！ 冇錯，非常同意啊！ 好，咁有啲咩同我哋提一提我哋咧？交通方面， 新年咧就就快到啦，咁咧呢个嘅过关口岸咧、 哦、 就有少少特别嘅安排喎。系啦，首先第一个就系深圳湾口岸啊，咁佢原本系凌晨12点咁就关闭噶啦嘛。咁但系依家咧喺年三十晚至到年初四，即系9号至13号，系、啦就会改为通宵服务嘅， 24小时服务。 冇错， 系啊系。 咁到时咧就会有一啲嘅专营嘅巴士营办商啦，就会有。开两条特别的通宵巴士线，分别就是这个 NB2 和 NB3、是一格呢就是往返这个元朗站和深圳湾口岸的、另外一格呢 NB3 呢就是来往这个屯门和深圳湾口岸的、 深圳湾这个口岸都很多人用啊，即係特別係天水圍嗰邊啲朋友咧，因為佢哋又有車可以去到嘅話咧，其實都非常方便啊！呢、這個口岸 係啊，同埋呢架 NB 二咧，即係啱啱講往返元朗同埋深圳灣口岸呢一架嘅巴士線咧，都會途經天水圍站嘅，咁、所以天水圍站嘅朋友，即係如果住附近咧，都可以去搭呢一架巴士去個通宵嘅話。 係咯，咁西鐵就未必有通宵服務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你夜少少嘅，都仲有鐵路嘅話，你基本上喺天水圍站就已經可以轉呢個 NB2 呢個車，就可以去到口岸。 係啊，係啊，咁呢個就係深圳灣口岸嘅一啲特別安排啦。咁另外咧，羅湖口岸咧都有特別安排嘅喎。係啦、原本咧同樣都係凌晨12点關閉嘅，咁依家咧就延長個開放時間啦，去到凌晨2点，即係加多兩個鐘頭。 係， 係啦， 都係年三十到初四咁樣啊？ 唔係，佢呢個咧就年三十同埋初二。 哦、 即系两日嘅啫，系啦，9号和11号，咁所以大家咧，如果可能谂住用 年30同初二啊，两日 系啊，两日 至初二啊， 初一冇嘅， 初一冇， 哎哟，咁大家要留意喎、 啊， 年三十。同埋年初二 系啦，所以如果话想用呢个罗湖口岸，即系啦，打算可能经罗湖口岸去内地或者去经罗湖口岸翻嚟香港嘅朋友咧，就特别留意啦，系净系得年三十同埋年初二嘅啫。 系咁去到2点，咁东铁支唔支援啊？ 会啊，东铁线啦，嗱，我睇网上嘅资讯啦，咁就系最后一班前往罗湖嘅列车咧，就会喺0056，即系凌晨 5点。 唔系， 凌晨嘅 56分， 系啦，56分，咁就喺呢个金钟站开车，系啦。如果话系离开罗湖，即系往呢个金钟方向嘅咧，咁就系凌晨2点半咧就会开出噶啦、不过虽然佢就系咁讲啦，咁但系大家都系预松翻少少时间啦，咁即系费事咁赶啊，同埋你万一真系唔小心 miss 咗班车，咁你就要哇，咁就你要另外自己谂办法啦。 即系罗湖嗰个位，如果我 miss 咗呢架。即系两点半开嗰架， 系啊，都 我都唔知点算啦。 真系拖车未必有车，系咪？ 拖车都唔知道唔到到，我都唔敢讲 啊。系啊， 要问翻啲港铁职员啊。我上唔到架车点算啊？ 可能佢哋都我都有少少难帮到你啦。 可能佢哋好心嘅就跟员工车。我估嘅咋，唔系噶吓。 如果唔系就打地铺噶啦喺嗰度。 唔会啊，佢唔会要你打地铺噶，因为太多安全问题。一定谂办法。带你走咁啊，罗湖呢个就咁样啦。嗱，深圳湾罗湖我哋都知，仲有其他口岸嘅。 系深其他口岸咧就应该系正常， 哦、正常 即系今晚睇正常时间。咁有啲24通关嘅就24小时咁样咯。有啲佢可能平时开几点咁就即系几点开咁样咯。 好，净系深圳湾同埋呢一个罗湖口岸就有啲特别安排啫。 系啦系啦，可能见大家都比较常用呢两个口岸。系、所以就呢两个口岸就会特别安排， 哦、即系罗马洲都冇份，因为都系同样都系东铁线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不过就冇份啦， 冇错、 就罗湖呢个有份啦。咁啊，其实呢即系都系方便嘅。咁如果你即系叫农历年嘅时候，大家可以过关嘅时候，如果24小时最稳阵啊，反而就系深圳湾啦。 冇错，系。 不过嗱，我哋呢度啲资讯咧。就是香港呢一邊嘅關口嘅， 冇錯。 係啦，咁啊當然啦，你話內地嗰邊嘅關口，我哋都會俾你過埋關嘅。但係過咗佢之後，對家即係譬如深圳嗰邊嘅交通咧， 大家要肯揾啊， 系嘛？大家真系要做少少功课啦。 系啊，呢个你冇喺冇资料喺手啊嘛，深圳 呢个我暂时冇啦。系啦，大家就可能上网揾一揾。如果唔系去到即系， 系啊，点样 内地先有？哎呀，系啦，诶，点算咧？ 佢哋嗰啲咧就应该都系用嗰啲程式咧就 call 车咁样嘅，就应该照道理去高个时间就应该用呢啲方法会稳阵啲嘅。 应该系嘅。 系啦，咁我亦都唔系经常往返内地嘅人啦。咁但系其实我亦都知道有好多关口啊，即系特别海关啊嗰边咧，其实佢哋亦都为咗应付有24小时啊，同埋罗湖啦、年三十同埋初二呢个延长咗服务时间咧，佢哋亦都喺调配人手上面咧都花咗好大嘅力气，呢个真系 冇错， 都要唔该晒佢哋啊， 系啊，辛苦晒， 因为佢哋嘅家啊或者佢哋自己嘅工作安排咧系额外嘅工作量，因为为咗服务市民嘅农历年嘅过关， 系啊系啊， 咁所以都系要辛苦佢哋啊。 系 啦，夜晚见到佢哋嘅话咧，佢哋都好犀利，都仲可以精精神神对住我哋，就已经系懵懵松松啦，因为攰啦，系啦。咁啊，凌晨三点几，如果喺深圳湾过关嘅时候咧，大家都不妨讲多句唔该啊，系啊，加油啊，系啦系啦，顶住啊，系眼瞓嘅，系啦。好，咁啊，唔该晒先，唔该晒 Jessica。天气方面咧，要问一问啊 Vicky 行咗出去睇下出边嘅情况系点啊？都系18度嘅气温，呢几日朝头早都系18度啊 ，Vicky。 系啊，呢几日咧出边咧出到嚟都系多云啊！我哋睇翻天气预测咧都系多云，今日系有几阵夜雨噶。咁我出到嚟咧天阴阴咁样啊，咁都大雾啦，又多云啦。咁暂时咧即系虽然个天就光咗啦，咁但系就见唔到个太阳住嘅。咁所以大家出门口咧，可能今日就要带定把遮都安全啲嘅。 哦，太阳躲烂咁7:18都唔出嚟。 系啦，希望我哋年初一有好嘅天气啦。 会嘅，会嘅。 系啊，今日咧就多云啦，咁样又见唔到蓝天啦。咁其实有阵时候咧，喺好天嘅情况之下，我哋都会见到有唔同嘅云噶嘛。咁有一种嘅云咧，原来系要靠我哋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啊，唔系公共交通工具，飞机啦，系靠飞机先到做到出嚟嘅。你知唔知 嗰啲喷射嘛？飞机引擎嗰啲喷射嘛，系啊， 冇错。有阵时咧喺个天空咧望上去，哇，点解一条条嘅？原来嗰啲咧都有名嘅，叫做飞机云。咁系咪架架飞机经过个天，经过啲云就会有呢啲飞机云咧？ 我知道唔係，因为要特定嘅空气嘅温度啦，各样嘢啊，湿度啊，佢喷射嘅时候先点样啊，咁呢啲咁 technical 嘅交返你讲啦。 冇错啦，我哋咁有学问嘅小白当然係知啦。咁正确答案系乜嘢呢？其实呢一啲飞机呢经过嘅时候，点解会有时留咗一条好长好长嘅飞机云呢？其实喺气象学呢就称为凝结尾迹。 哦，原来 是轨迹嘅迹。 係 啦。咁其实呢一样嘢系点样形成㗎？就系因为飞机嘅引擎咧就会排出一啲浓缩咗嘅水蒸气， 系啊。 咁当佢哋同高空中，即系我哋嘅天空之中咧，一啲嘅冷空气混合咗之后，就会形成咗云啦。咁但系如果咧嗰啲飞机云啊，如果佢微细嘅水滴，如果同空气之中，即系空气温度能够够低嘅话咧，佢甚至系可以形成呢个冰晶添嘅。 哇，咁犀利！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高空嘅水气越多咧，咁呢一啲嘅飞机云咧，佢维持嘅时间就会越耐，咁所以点解有阵时都会见到啊喺个天空上面可能见唔到飞机嘅，但系点解会见到一条条一条条嘅白色嘅，即系我哋嗰阵时系唔知咩叫飞机云啦，咁点解变咗一条条一条条白色嘅咧？系咩嚟嘅咧？原来佢哋咧就系凝结尾迹嚟嘅，咁点解佢哋可以喺附近冇飞机嘅情况之下都仍然见到佢咧？咁其实都系飞机造成嘅，只不过咧空气当中佢嗰啲水气够多啊，咁所以佢就可以持续喺个天空度。 得耐啲啦， 系 啊，呢啲好啊。咁我细个就唔系又冇知识又冇常识嘅时候，净系指住佢，哦，点解啲飞机都会 O V V 嘅？咁样就喺度笑佢咯。而家就知道其实啲科学解释 嘅。我都有呢一个疑问喎，细个。 系啊系啊，喂，同我哋睇下天气先啊，你。 好啊好啊，今日天气预测系多云啊，有几阵嘅雨，稍后雨势咧就会较为频密，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19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稍后会转吹北风，市区温度咧就会显著下降至到午夜最低15度，新界会再低2-3度噶。 好，咁啊，而家见到室外气温系18度啦，相对湿度91%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2至3，咁啊都系低水平嚟嘅。咁啊，见到天文台都预测除夕以及年初一早晚寒冷，最低嘅气温到时咧会去到11度噶吓。咁啊，到时时又会提一提大家啦。咁啊，要着多件衫去拜年啊。 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啦，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注册中医师啊 Tracy 啊，咁啊 Tracy 咧就系何少廷医师嚟嘅。早晨 ，Tracy。 早晨，早晨，小伯。 最近咧发觉啦，嗱立咗春啦，咁啊亦都天气都是大雾，又潮湿啊咁样。我哋就好想知道咧，呢啲嘅湿咧会唔会走入去我哋嘅身体入边啊？咁啊变成我哋个人咧都湿，然后个头又重重，会唔会出现呢啲嘅情况咧？所以今日咧就要揾 Tracy 同我哋问一问啦，到底湿啊会影响我哋几多嘢？天气嘅湿同我哋人嘅湿又系咪同一样嘢？如果要去湿，又有咩办法咧？咁啊先问一问啦。其实而家天气咁潮湿，会唔会影响到我哋？净系纯粹影响我哋嘅情绪嘅咧？ 湿咧，其实而家天气即系出边咁潮湿啦，你见到譬如好大雾啊，嗰啲湿气咧，其实系真系会去我哋叫侵袭我哋人体嘅，咁我哋就叫做嗰啲叫做外湿，即系外边环境系啦，外边环境嘅一啲湿气，咁佢就都会影响我哋啦。咁我哋咧，如果我哋身体系唔够强壮，我哋自己身体入边嘅好似个抽湿机，我哋成日话个抽湿机做得唔好嘅时候咧，咁啲湿气就会留喺我哋身体入边啦。所以好多时一到春天嗰、那個濕度一高咧，有某一啲人咧就好靈奇嘅，佢啲關節痛啊嗰啲，成日你話風濕風濕嘅，即係未到嗰個濕氣重嘅嗰個日子，佢已經開始會痛噶啦，嗰、那個膝頭哥就 係 啦，或者啲關節嘅痛症係啦，咁啊頭痛啦，頭先講啦，肩頸好似好冤好攰啊，朝頭早啊成日好似一醒嘅時候冇乜精神啊嗰啲咧，其實都係一啲咧我哋話濕重，即係外濕，或者應該咁樣講啦，即係無論外濕。犀唔犀利都好啦，或者係自己濕重嘅一啲表現咯，係啦。咁但係當然一個外濕個環境比較濕氣重嘅時候咧，都會加重我哋自己本身身體入邊嘅濕氣啦。 係咁，即係唔多唔少點都有啲關係啦。咁外濕會唔會直接影響到連埋我哋個人都濕滯埋嘅咧？ 有個會啊，即係其實頭先講嗰啲只係一部分一啲濕嘅症狀啦。咁譬如仲有一啲就係腸胃都好容易出事嘅，即係譬如話有啲人一濕到一高咧，就開始冇胃口啊、口淡啊、肚脹脹啊嗰啲咁樣，有啲就可能係水腫會比較明顯嘅，有啲可能就係濕疹啦、或者鼻敏感啦呢啲過敏嘅症狀都有機會會比較犀利嘅。如果係濕重嘅天氣嘅話， 係咁。如果我自己身體會唔會因為偏向咧都係容易啲濕嘅，咁啊從而令到我就算天氣乾我都係會潮濕，又會唔會有呢啲嘅體質嘅咧？ 有呢啲體質嘅，係啦，本身就係即係個我哋話嗰個脾胃啊，或者係中醫講肺脾腎啦、三個臟腑去濕嗰個功能比較做得差，即係處理啲水啊，處理身體入邊啲水嗰個功能比較差嘅時候咧，就好容易會有啲濕氣留喺身體入邊。 係有冇話邊一啲人咧，佢容易有呢一類型嘅體格㗎？ 通常就係譬如有時係休息唔夠啊，即係本身身體入面啲即係已經五臟六腑，我哋話啲氣血虛損得比較犀利嗰啲啦。又或者可能有啲人係飲食上係會比較容易有呢啲情況。飲食個問題就係譬如話佢中意食生冷凍嘢，係啦，或者好中意食啲甜品啊、甜嘅嘢啊，或者飲食係中意食啲油膩嘅嘢咧，都會容易產生一啲我哋話即係一啲痰濕嘅體質嘅容易。 嗯，咁呢個大家就要留意啦嚇。如果我開始個發覺個人都真係越嚟越濕啦咁樣，咁會唔會引起我好多唔同身體嘅一啲問題，譬如痛症啊，甚至乎疾病啊，會唔會嘅咧？ 即係我哋都有講過就係話啊，譬如啲痛症會比較犀利啲啦，個人會攰啲咧，好似冇乜精力，即係可能個人會精神會差少少啦，係啦，腸胃嘅問題啦，係啦，肚屙啊、肚脹啊、冇胃口啦，整體嚟講，譬如水腫啊、鼻敏感症狀都會多啲咯，係頭暈嗰啲都特別犀利嘅。有啲人可能會情緒特別差嘅， 係 一到春天情緒特別差。 係咁，所以一春天嘅時候咧，佢發覺情緒差，可能真係因為呢一個嘅叫濕滯嘅問題咧，令到佢出現呢個情緒嘅波動。 係啊，會啊，會啊。咩傷春悲秋啊，成日都講，所以春天都係個其中一個，即係我哋話情緒會比較波動嘅一啲。啲季節嚟㗎， 係嗱，咁做運動我就知道啦，一定係可以令到即係身體排汗，咁個水分應該會 balance 翻啲嘅。咁但係香港咧就未必咁多人，即係如果打工仔嘅，未必抽到時間去做運動嘅時候，又面對住呢一個咁危急濕滯嘅一刻咧，有冇啲辦法係可以幫到我哋㗎？係咪要針灸啊，定還是食療啊，定還是其實有啲其他嘅方法嘅咧？ 療係其中一個好好嘅方法嘅。頭先我就講咗嗰啲譬如生冷凍嘢啦、甜啊、油膩啊呢啲咧，就真係食少啲，因為呢啲都好容易會令到身體，如果個腸胃即係 做唔切嘢，佢好容易會有好多濕氣身生喺身體入面嘅。 嗯。 咁另外就可以適當食一啲咧，我哋話帶辛味，係啦，辛辣個辛，係啦。咁但係唔係話啊，你諗起嗰啲咩麻辣邊爐嗰種喎，係啦，反而就係食少少啲，譬如薑啦，食少少薑啊、葱啊，或者紫蘇葉啊、黑椒呢一類咧，有少少辛味咧，我哋話可以幫手去散寒嘅，即係散走啲汗啊、散走啲濕氣啊嗰啲咁樣。係。咁而另外一類咧就係、是。健脾胃去湿的食材啦，咁我哋都要睇翻究竟啊，我哋而家个身体有冇啲好似啲究竟系偏寒多少少啊，定系偏热多少少？如果我哋偏寒多少少嘅话咧，我哋可以食多少少呢、這个茯苓啊、陈皮系啦、扁豆、莲子呢一类系啦。如果系偏湿热多啲嘅，就可能系薏仁啦、即薏米啦，系啦，或者系啲粟米酥啊之类呢啲咧，都可以帮手去下湿嘅。 系，所以湿咧其实亦都有分咧。是熱濕定是寒濕是吧？ 是啦，都所以就要睇翻即整體你自己本身個症狀而定啦。 咁呢個真係要搵中醫師咧，就逐個去到考究啦。好啦，咁如果你話除咗食之外，仲有冇其他方法去令到我身體咧嗰、那個濕方面解決佢嘅咧？ 都有嘅，譬如話你頭先講做運動，做運動嗰啲咧就唔想話其實好劇烈嘅、我哋只係需要咧個身體咧識得出汗就 O K 噶啦。所以話有時我咧，譬如有太陽嘅日子啦，譬如 lunch hour 啊，或者食完飯啊咁樣，可能落公園散個步，係啦，即係等個人啲氣血行得快少少，微微咁樣出啲汗咧，其實都係不失。是一个好方法嚟嘅，咁当然晒太阳本身令到个身体暖啲，啲气血行得快啲，亦都系一个好方法啦。咁但有啲人话啊，唔得、啊，我连真系咧落去散步嘅时间都冇、啊，咁样我又冇时间去做运动，咁可能屋企拉下筋咯，拉下筋其实呢啲都系、哇，即系做啲伸展都系帮到身体嘅气血去喐嘅，系啦，啲湿气去喐嘅咁样。 哦，咁如果你话坐 office 嘅打工仔嘅朋友。咁其實有好多叫做坐喺張凳都可以拉筋嘅大法咧，咁嗰啲都可以參考一下喎。 係啊，好過完全唔做咯。咁但係當然啦，你話如果喺 office 佢係開緊冷氣，咁你做呢啲即係拉筋嘅嘢，同埋 係喎拉極都唔出汗喎、 啊。係啦，咁你喺屋企你唔開冷氣嘅，咁佢拉下筋嘅時候你喐下，佢已經出汗啦，咁嗰個效果又會爭啲，係啦。 哦、 但係好過完全唔喐。 啱啊啱啊，咁如果我已經咁濕啦，咁我仲應唔應該都係成日 keep 住飲水，定還是飲少啲水 咧？其實飲水咧，其實就要睇翻本身自己身體個乾燥個程度啦，同埋譬如話有時，譬如即係有時覺得喉嚨乾渴嘅，咁你咪少量多次咁樣補落去咯、有時就係飲咗落去，但係身體真係個腸胃嗰度咧消化唔切、吸收唔切嘅，咁就好容易會形成到有濕氣啦，所謂嘅係啦。咁所以有時你飲得太多水咧，都未必係一件好事嚟嘅，都要睇翻自己實際嘅身體情況。 係咁啊，所以濕咧都係一個大嘅問題啊。咁啊，濕都會同我哋令到人就攰攰地其實呢一種濕咧，算唔算係春困嘅一種嚟㗎？ 濕係屬於春困，即係你講緊春困就係因為由嗰啲春天嘅氣候，即係譬如嗰啲濕啊嗰啲，亦導致到好似啲嘢困住啊嘛， 係 啦，即係你覺得攰啦、頭重重啦、肩頸酸啊嗰啲咧，其實都係一啲春困嘅症狀嚟嘅。 咁啊，大家如果想精精神神過呢一個龍年嘅話咧，咁啊記住啦。去湿大法，咁今日呢啲嘅去湿方法大家就可以参考一下啦。倾完咁多先，唔该晒 Tracy， 我哋下次再讲，拜拜。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美经济工作组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第三次会议。中国财政部表示，中美双方就两国宏观经济形势及政策、二十国集团财金合作、发展中国家债务、产业政策等的议题进行了深入、坦诚、务实、建设性的交流。中方就美方对华加征关税、双向投资限制、制裁打压中方企业等表达了关切，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南韩外长赵对列通电话。王毅说，中方始终将南韩作为重要合作伙伴，希望韓方奉行積極、客觀、友善的對華政策，恪守一個中國原則， 推动两国关系回到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中韩经济联系密切，产供链高度互冚，双方应该共同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抵制经济问题政治化和安全化和工具化。王毅又说，当前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事出有因，希望各方保持冷静克制，不采取加剧紧张的言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合理关切。南韩传媒报道，赵对列呼吁中方发挥建设性作用，促使北韩恢复对话和重返无核化的道路，并且提出加快筹备中日韩领导人会晤。警方昨晚在沙田沙角村一带展开反毒品行动，突击搜查村内一个单位，检获大约28克怀疑可卡因，大约2克怀疑冰毒，以及一批怀疑用作毒品包装的工具，市值大约30,000元。经初步调查之后，以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及藏有工具可作吸食毒品用途，拘捕一名32岁本地女子和一名36岁本地男子，两人正是被扣留调查。案件交由沙田警区特别职务队跟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稍后雨势较为频密。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稍后转吹北风。市区气温显著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15度，新界再低2-3度。展望听日显著转冷，有几阵雨。除夕同年初一早晚寒冷，最低气温大约11度左右。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咁屯门公路咧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咧有交通意外，依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咧去到青田交汇处。咁重复多次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有交通意外，依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咧已经去到青田交汇处。咁另外咧，跟进翻较早前码头围道嘅水务急修咧已经完成噶啦。咁去红磡方向，近住学园街的所有封路已经解封。看回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都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就慢车。另外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跟住和斜村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去到银禧花园。另外提翻大家啦，沙田围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沙角村方向跟住沙田路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咁驾驶人士记得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Hello， 过年咯，我谂你实准备咗好多好嘢啦。 系啊，健威，嗱呢包你嘅。 哇，咁正嘅咩嚟噶？哇，糖莲藕、糖冬瓜、糖莲子呢啲嘢买少见少噶。 系啊，想知点解我送呢样嘢俾你？听住大年初一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知识会社。Hello， 洪健威， 同你拜年。 阔别四年，省港杯强势回归。中超球员云集的广东队严阵以待，香港建议势必全力以赴，力争卫冕。第42届省港杯， 次回合广东对香港。二月七号晚上7:15，港台电视32独家直播。香港队，港台撑。炮仗一声除旧岁 ，Pop up 嘅嘢贺新年。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三大频道财神锦本豪装流动广播车限定吉时新春快闪将祝福广播全程。 究竟边个台会去边一度？ 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会总动员出现喺尖沙咀，好有文化嘅福地，将运气福气送晒俾你。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好消息 pop up 俾你知。 新春快闪喜庆直播就系我哋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就嚟过年啦，7月38号，早晨，嘉明。 早晨啊，欧。 喂，早晨各位啊。 早晨啊，小白。 早晨，嘉明。早晨各位。 Hello，Hello，Vicky。Hello， 各位晨光听众系，今日数下数下年廿几啦。 年廿八， 洗邋遢，清理一下啲人生垃圾系应该嘅。 哇，系、哦，思绪上嘅垃圾都系时候清理埋。 系、哎、啊，即系近排大家嬲嬲猪呢个关键时期咧、啊，都系时候嬲埋呢两日好啦，系咪啊？之后就除旧迎新。 不过我系担心今日咧，万一嗰位即系。巨星啊，佢真系落场嘅话咧，大家个心有啲戚戚然嘅， 系、哦、啦， 都唔紧要啊。香港人其实咧都系一种咧唔系好记仇嘅朋友仔嚟嘅，好、啊、快咧就听日就落机，听日定后日落机咧就系、是、费兰道就系呢个托迪啦， 托迪啊， 摩连迪斯啦，咁我哋又迎接一班球星有贺岁杯， 迪比亚路啊， 系迪比亚路啊， 迪比亚路真系好嘢啊！ 我哋香港个漫画家成日将佢画作迪比细佬噶嘛，迪比石有个细。路仔， 你话到都嚟噶嘛？你话到都嚟啊！ 当然啦，即系咁样，呢啲真系啦，粒粒皆 星。三 out 其中一个啊，咁啊，你话到。 所以咧，即系我哋冇咗美斯，仲有摩连迪斯，仲有其他乜斯乜斯，所以唔使惊嘅。哎、我哋总之咧，一路会搞咗好多唔同嘅盛事。 仲有贝奥尔咧，贝奥尔都系前巴塞嘅。 小白，小白几好，逐个逐个同大家数晒出嚟。 犀利，果然跟得好似、 啊這個、 跟 得好似。嗱、這 個，仲有一样要睇， 大卫兰 散个散个杯都要睇啊。 系啊，梗 系啦，回合啊。系。咁啊，越秀山公园啊，越秀山体育馆嗰度啊，广东对香港啊吓。咁啊，星期三即系今日啊，咁啊晚上7:15，港台电视32啊。 哎呀！ 卖个全版广告俾你睇下先啦，唔好讲得少。系啦，咁啊都 happy 嘅，咁希望呢啲就即系叫做好似足球咁样啦，即系就波就一场一场踢嘅，饭就一餐一餐食嘅。 哇，呢场真系要睇，7:30。系啦，又唔使好似亚洲杯咁夜咁样， 系啊，几好， 屋企小朋友都睇到。 你琴日都睇少亚洲杯啦，咁啊，南韩同埋日本咧都爆冷啊，出局 啊，韩国都出局啦。所以即系寻日夜晚嗰场咧，我都睇到，其实东亚球队同西亚球队，我觉得系个体格上都有一个好明显嘅分别，因为你譬如日本队嗰场，甚至乎系寻日韩国嗰场咧，我哋无论我哋嘅东亚球员点样爆入去咧，其实对方嗰个防守真系密不透风。 系咁，同埋即系人哋又算系半个东道主咧，即系始终你喺中亚同埋西亚方面，咁你可能南韩啲球员唔适应啩，夹硬讲啦，呢个当然系，我觉得冇可能系输2-0约旦嘅，所以我接受唔到呢个赛果。 但系真系踢得好好，即系特别佢哋嘅前锋咧系扭入去韩。 韓國嘅後防入邊，其實佢後防全部都係現代啲人嚟嘅啫嘛，即係佢哋韓國嘅一隊聯賽，佢扭埋入去，跟住再射埋。咁你諗下，無論係呢個技術定係速度，即係感覺上後防都輸。 琴日踢得唔好啊，靚仔門將趙賢佑咁，前邊阿黃喜燦同埋孫興文又冇啲世界級嘅入波啦，咁啊爭少少啦。嗱，呢啲體育嘅嘢，聽日再同阿小白 update， 俾翻嘉明講先。 好啊，冇啊，我淨係唯一識嘅體育嘢咧，都係大家近排講嘅嘢啦。今日嘅時候，除咗話嚟緊仲有啲咩波睇之外咧，就係、是、反而咧睇翻尋日雖然嬲住地睇嗰個技招啫，學到啲嘢我發覺。 係 賴落去不幸，賴落去所謂 bad luck。 哦， 唔好彩，原來都可以幫你清緊啲垃圾嘅。 哦， 譬如係咩咧？老闆，我真係好想準時翻工，但係唔好彩。 係。 我落到去嘅时候架车走咗，我希望有一日我可以准时喺你翻嚟之前我翻到你 office。 我揾到一句金句，你要先讲咗我好想翻工，不过好不幸， 不幸 系啦，你要先将自己 唔好彩， 自己同老板嘅期望摆埋咗一齐先， 系啦。 不过你唔好彩，你不幸， 我都好想噶， 系啦， 我都好想系 present 噶， 系啦， 我喺度噶， 系 不过我做唔到， 我喺度噶， 我希望有一日我可以做得到。 系啦，嗱，第三句先系关键啦，佢有讲噶。我希望将来可以再嚟香港，即系意思系咩咧？我希望听日我会翻工，我希望我听日会翻工， 系啦， 几有期望，会准时， 系啦系啦， 又甚至乎系啲男女关系啊，男男女女嘅关系都好，我好想同你结婚嘅， 系， 我都希望有一日我可以同你白头到老， 系， 系， 但系只不过系唔好彩， 系唔好彩，可能而家有工作困身， 系 时间唔啱， 系。 timing 嘛， 但我喺度噶， 系你要等我啊， 都系嗰句啦。 咁韦小宝讲啲嘢噶喂，我谂下谂下， 系咪先？ 有冇睇《鹿鼎记》啊？韦小宝啲对白嚟噶， 虚质实质，虚质实质， 实质虚质 啊！ 但系咧，如果真系讲到垃圾呢样嘢咧，真系趁住今日咧，就真系狠狠地割爱啦，系一个好好嘅时机嚟嘅，就唔好期待仲有一日佢仲会有用，因为你如果半年之内都冇掂过佢，又觉得半年之后都应该唔会掂佢。嘅话咧，其实佢可以走得噶啦，系啦，包括一啲咩咧，屋企清垃圾就系今日应该大家都会做嘅事啦。如果应节嘅话，年廿八洗邋遢嘅话，咁除咗系抹一抹下准备会黐挥春嘅墙啊，呢个系好紧要。 系啊， 近排黐挥春系一个好大嘅 tips。 你讲得好啱啊，真系要抹一抹埲墙。你谂下，如果你新蒸头，因为你冇抹嗰啲尘啊。个挥春跌咗落嚟， 咪就系咯，大家利是啊， 真系啊，大家利是啊！ 依家坊间咧都有啲磁石嘅叫做挥春啊，好等大家咧可以喺用磁石就少啲粘到自己埲墙啦咁样。嗱呢啲 磁石咪可以黐埋个车嗰度。 都可能得，都可能得， 系喎。车尾嗰个位有啲系磁石咁贴落去嘅啫嘛，好多嘢都 系。喎，前排见啲花车咧，嗰啲头嗰度咧，譬如贴个双喜个喜字咧，都系用磁石咁样粘落去，咁就唔会粘到啲车嗰啲头冚。嗱，呢啲可能有机会就相对环保啲，同埋就唔会影到整到你成屋都系啦，里里外外啦。咁啊，除咗你粘唔实，因为潮湿嘅关系啦，第二就系其实你粘得好实咧，都系好棘嘅。 系啊， 你之后嗰个水渍咧。即系嗰个胶水渍啊、胶纸渍咧，其实又要捽捽捽咧，搞到污糟邋遢。 系啊，墙纸啊，又甚至乎系墙油都会甩啊。咁所以而家有好多坊间都有啲所谓免打孔嘅东西啦，又甚至乎系一啲不伤墙啊。即系你黐咗落去之后咧，系唔会伤墙。你搣咗落嚟嘅时候咧，佢都源源不动地系你嗰幅靓嘅墙嚟嘅。咁都可以考虑系用啲小贴士。但其实最紧要咧系啲咩咧？点样可以偷位？如果你唔想抌嘅，我觉得唔系咧，有感情咧，我想 keep 住。不过我预咗佢系应该唔会俾我用嘅咧。 系 点样揾个好嘅方式去收纳咧，都可以今日考虑一下嘅。 好啊，好啊。 嗱，因为咧，其实香港嘅地方浅窄啦，大家嘅家居都可能系寸金尺土，咁所以咧，无论系你系啲厨房，甚至乎系洗手间个星盘下边嗰个柜咧，就系大家最唔见使嘅地方啦。 嗯。 譬如话嗰个星盘下边咧，你又摆唔到多一个柜落去。 嗯。 因为有啲系顶住嘛，有渠啦，又有好多唔同嘅线路啦，咁样样，咁所以咧，揾翻啲窄身一啲，可以变成两层，甚至乎如果你个柜系高身啲嘅三层，系拉到柜桶出嚟嗰种嘅装置嘅话咧，咁你突然之间，哇！你可以收納嘅東西係多咗三倍， 整個隔層都好啊！即係如果你覺得我拉出嚟我唔夠空間拉嘅，咁你整一個隔層，你起碼咧即係下低製造嘢，但係上面嗰個 area 嗰個空間你可以唔好浪費啊嘛。 係啊，同埋如果你真係好 A type 嘅話咧，你可以整到件事完全係有翻嗰個 品牌啊，又甚至乎系嗰个种类嘅排列，咁、就变咗你知道啊，上格最近我星盘底嗰个位置，我可能摆啲比较扁啲嘅嘢，譬如话如果你仲系用啲而家咪中意用翻啲系洗头嘅番碱嘅，即系我唔用樽、我唔用洗发露或者唔用啲 conditioner 嘅话，我用啲系即系番碱形状嘅一啲洗发，如果啲冚唪都系扁噶嘛、你就可以摆喺啲比较容易收纳嘅扁啲、窄少呢个空间嘅地方啦。咁中间嗰格咧。擺廁紙係好好用嘅， 哦，係喎， 嗰個形狀嗰個高度咧係啱啱好嘅，咁、而最底咧就可以擺啲，譬如話你順便係喺屋企我嚟換嘅東西，譬如話而家咪會有啲沖涼嘅花灑咧，你咪會有啲濾芯嘅，又甚至乎加啲唔知咩香氛香氣啊嗰啲咧，基本上你係幾個月先至會見佢一次，攞佢出嚟用嘅、就可以擺喺最底嗰層啦。 哦，咁啊啱啊，不過有樣嘢你頭先都道出咗，譬如番鹼啊或者洗頭嘅番鹼咧，而家咧我發覺市面上可以即係叫做補充裝嘅洗頭水同護髮素咧。都相當之少喎， 有喎， 相當係有，但係都仍然係少嘅，即係有好多品牌，你發覺原來佢哋都仲係冇呢個補充裝。 我知點解，我覺得多啦。 點解？ 我成日都係行嗰啲咧日式嗰啲啊，嗰啲妝美妝鋪啊，嗰啲地方好多噶。嗱，小華應該知道，因為我估咧日本個文化都好中意咧， 佢哋係多啲嘅嗰啲位， 即係 review 嗰個文化，無論係洗衣液啦，以至係沖涼液啦，咁佢哋都有真係比较多啲，我就惯咗咯。但系咧，我依家咧懒到一个位咧，我系剪开咗个角落啦，即系 refill 嗰啲妆， 就咁用， 就咁 倒落个洗衣机，因为佢其实企得好稳噶， 系噶， 即 系 嗰袋嘢咧 ，OK 噶， 嗰个少少塑胶定少少喺入边有啲银色嘢嗰啲袋咧，佢企得好稳， 系啊， 我觉得哦咁都几好，咁去用咁样， 其实系好啊， 我连个樽都费事倒， 系啊， 又唔使洗啊之后， 次咧如果有洗头水都要仲有个樽嘅话咧。咁啊，將來如果你話垃圾徵費，嗰個係佔一個好大嘅空間。 係啊，因為嗰啲樽你接唔到。 係啦， 要洗去回收嘅時候咧，因為又挖曬曬， 冇錯， 又有啲麻煩，個樽口又窄。 係啦， 咁所以變咗去到點樣處理佢都係一個大嘅問題。所以而家咧，坊間都有少少啦，越嚟越多啦，一啲所謂零廢或者係減廢嘅一啲鋪頭啦，就真係你直頭係柴米油鹽醬醋茶，甚至乎一啲洗頭水啊、洗衣液啊嗰啲咧，你都係自己帶樽入去裝。咁就變咗你基本上淨係帶個器皿，你自己嘅喎，咁就入到去咧。就扭啦，扭开盖咁样，或者系扭开嗰、那个流出嚟嗰个位置咧，就自己装几多少，就去 counter 嗰度俾钱买几多咁样咯。 系咁一个实际操作，我都试过一次嘅。佢会先磅下你自己嘅樽先， 系 因为你个樽有权系好重咁样。 就 是 个玻璃樽， 玻璃樽系啦。 咁你咪可能觉得，即系消费者都觉得，哇，咁样好似唔系好公平咁、样。咁你先磅咗自己嘅樽大概系几多少，跟住你就再将啲洗头液就栽落个樽嗰度就减翻咯。跟住个店员都会喺叫做收银嗰个位咧，就再帮你轻轻印一印个重量嘅。 系啊， 咁佢都大家其实讲个信字嘅， 均真嘅都 系啊，讲个信字嘅，甚至乎你买啲坚果都系可以攞个胶盒去买。咁、我几欣赏，即系嘉明头先讲嗰一类嘅铺头咯。咁香港其实又唔系好多品牌做紧，其实可能两三间啦咁样。 大嘅系咯。 咁希望可以往后就推广得越嚟越好。不过随住垃圾征费，我估呢啲铺头都有机会大行其道噶啦。 我都觉得系，我都睇好佢哋啊。 系啊， 讲埋最后一个小收納嘅 tips 啦，除咗系点样去整理嗰啲电视，我相信好多达人都讲过好多噶啦。但系咧就系讲下啲窄小空间，譬如话又系讲翻洗手间啊，因为都系可能大家最需要清洁嘅都系呢一个位。嗱，通常咧喺个厕盘隔篱咧，梗会系摆一啲所谓鲍鱼刷嘅地方啦，或者系啲你唔想见到嘅嘢啦。咁但系原来发觉嗰啲嘅空间咧，你都可以摄旧嘢落去嘅。譬如系啲咩咧？你买一个咧，有90度角嘅背脊。然之後前面咧可以有塊冚，佢係圓拱形嗰一種，即係話咧你可以基本上將佢攝咗埋去牆角之後咧，你轉佢先至打開到道門嘅，咁你入邊又可以收納幾層嘅東西啦。譬如又系嗰啲你平时都唔想见嘅，你可以摆厕纸又得啦，又甚至乎大少少嘅话咧，你摆毛巾亦都可以，因为你有个盖闩埋咗嘅时候咧，佢又唔阻你空间，又唔会怕唔卫生。但系嗰个问题系咧，你唔会见得到入边有几多层。是核突或者是甚至乎呢是不整齐的东西。咁变咗你只不过一闩埋个一扭埋佢闩埋咗个盖呢就好整洁地是一个好靓你鍾意衬返你屋企颜色嘅一个小收纳柜啦。 咁大家又可以逐啲執下啦。不过嘉明头先就只係讲咗呢呢个厕所嘅部件啦。其实呢衣柜嘅部件呢可能转个头再要同大家跟进下。 You say I don't understand, and I say I know you don't. cure would come through in time, now I fear it won't. Remember looking at this room, we loved it 'cause of the light. Now I just sit in the dark and wonder if it's time. Do I throw out everything we built or keep it? I'm getting tired even for a phoenix. Always rising from the ashes, mending all her gashes. You might just have dealt the final blow. Stop, you're losing me. Stop, you're losing me. Stop, you're losing me. I can't find a pulse. My heart won't stop anymore for you. Cause you're losing me. Every morning I glared at you with storms in my eyes. To love someone you can't tell is dying. I sent you signals and bit my nails down to the quick. My face was gray, but you wouldn't admit that we were sick. And the air is thick with loss and indecision. I know my pain is such an imposition. Now you're running down the hallway, and you know what they all say. You don't know what you got until it's gone. Stop, you're losing me. Stop, you're losing me. Stop, you're losing me. I can't find a pulse. My heart won't start anymore for you. It's you losing me. It's you losing me. Stop. It's you losing me. My heart won't start anymore. It's you losing me. My heart's gonna start. Sad song till we were too far gone to bring back to life. I gave you all my best beats, my endless empathy, and all I did was bleed as I tried to be the bravest soldier. 简直系人生大赢家，除咗系爱情事业两得意啦，振兴经济之外咧，今届嘅格林美奖项都系其中一位大赢家啦，破晒纪录啦。 佢唔望上啲 neon， 但系 后台系好好嘅，后台都揽晒影晒相嘅，佢唔会唔尊重前辈嘅，系咪先？ 我唔知道，我睇报道咋。 系啊，都有啲人话喺台上面嗰刻，因为喂，咁你真系赢晒，破纪录，第四次攞年度最佳大碟，咁都系好厉害嘅，即系年。到最佳大碟是他最多的了，冇人多过他的了，包括他这次的专辑。不过接下来又在台上面感谢的时候都有讲，哇，原来4月19号有出新碟，好厉害。 白色那只就是新碟， 黑白原来不是说 Reputation 重新录过的版本，而他新的专辑叫做 The Tortured Poets Department， 他就是 Chairman， 他是 Taylor Swift。 晨光第一线 Vicky 都有讲到，就系咧新年年廿八啦，都有啲收纳嘅小贴士分享俾大家啦。咁其实原来香港市场咧调查公司都做咗一个调查，做咗一个研究，就系喺2024年1月26号至到2月2号期间，佢就透过一个手机应用程式咧嚟到去访问咗2000位18岁以上嘅市民。究竟喺呢一个农历新年，大家有几重视咧？喺当中有唔同嘅活动，无论系你要去拜年又好，打扫又好，究竟会唔会去旅行？ 行啊，甚至系花费几多都好，都做咗一个调查嘅。咁今日年廿八，我哋就率先睇下呢一个打数，俾你哋估下究竟啊！在香港我們的市民是18歲或以上，它分了四個組別，18至24啦，25至34啦，35至44到到45至54，這四個組別裡面究竟 按住不讓我看 究竟哪個年齡層是最不喜歡清潔，即是他不會去年廿八，不會在年廿八，不會在農曆新年前幫屋企人打掃。 應該是最後生嗰批咯， 係咯，因為最後生嗰批咯。 點解啊？我好中意打掃。 嗱，諗就諗到， 因為我哋都試過後生，我後生嘅時候都唔中意喺個年紀打掃咯， 都係一張被冚住就係噶啦嘛。 哎，嗱，我就想講呢啲咧，懶人收納法啦。嗱，你一張被冚住啦，我咧就係鎖咗我個房門咯。 成 间房 唔俾屋企人入去， 我系唔系嗱？我俾其他人去参观我嘅房屋，或者上嚟拜年。但咧，我就会将所有嘅衫啦，因为好老实嘅，我平时有阵时啲衫咧，阿 O 嘅生活咧就翻咗屋企啦，跟住嗰件衫啦，着完之后咧，我就会摆梳化噶啦，咁会俾人闹死啦，系咪先？咁嗱，但系咧，久而久之咧，你一日系咁，两日系咁咧，你一个礼拜我真系有一堆衫，特别其实我系好唔中意冬天。因为咧夏天咧，你一件啊嘛，咁你出咗去你一定系抌落洗衣机啦。咁你储爆半缸或者一缸咁，你咪攞去洗咯。好简单嘅一件事。 嗯、 但冬天唔系啊，冬天你好多件嗰啲口褛，哇乜褛乜褛咧，即系个人都嬲埋啊。跟住咧就唯有咧就将成个梳化啲衫全部咧就摆落去个房间嗰度。跟住咧，我最惨系将按摩椅咧，好耐冇按过摩啊，全部都系衫嚟。即系跟住我就要，总之我就唯有就遮丑咯。即系攞自己间房間，因为你正常，譬如我哋嚟紧有机会去嘉明屋企啦，我都唔会入佢主人房啦，唔通我搵个细路仔跳下佢张床先咩？系咪 我 OK 嘅，我可以 open 俾你去。 系咩？但系跳下张床可能又会再添丁嘅，根据呢个中国嘅传统嚟讲。 咁唔使啦， 咁唔使啦，系咪？咁阿 O 你唔好嚟我屋企啦，你净系请阿小白 Vicky 同埋船仔嚟啦。阿 O sorry 啊，我开逐客令先，今年冇你份 啦，可以追到个仔喎。 我已经好幸福噶啦，多谢 三个女都好。幸福 你可以叫你的二公子去跳一跳的 场靠你的二公子长大的时候自己来 讲笑讲笑即是这个是属于阿 O 的懒人收纳法即是嘉明那个就拿张大被冚过头乜都见不到 了生的时候其实的而且确呢对于这些打扫这些叫做农历新年的传统活动就是年轻一族就比较不感兴趣的他们的 percentage 都是 2.4 啊至到 3.6 左右但是相反呢长辈我们的长辈他们都是会在这个按照传统真的年廿八洗邋遢啊可能真的要在年初一之前呢就扫定啲垃圾因为年初一未必可以扫地的嘛、啊、因为扫地未必是好事来的嘛、嗯、不过现在呢不是变成扫地是吸尘那不知不知道变成吸财就可以 用这个机械人吸尘那些是吧 我吸返啲财有咩不知道 是啊 不是那你吸返啲财是好事来吸财吸财 是啦可能就可以吸尘、嗯、就不可以扫地可以吸尘这样啦。但是呢其实这个研究呢都有得看到呢原来呢就算在花费方面他们都用了呢是80% 左右都是买在清洁的用品上面。嗯、即是其实就算大家会在新年会去洗费可能就是会去买下拜年用品也好但是原来大家呢都会着重于清洁方面的。嗯、即是都会在用钱来到可能是更换一些譬如窗帘或者是更换下床单。 床单是、啊。 是啦又或者。 床单都贵了咯依家昨天去看一看都成三四百元一套的依家的床单。 基本去 了。 新年年尾嘛。 年尾贵一点是不是见你 要 换床单。等我加价先咁样系咪？ 即系好多清洁用品咧，其实而家都好似加咗价，系、哦、啊，因为我先生咧都话前嗰几日佢买咗啲清洁用品咧，$17一支，不过$19就两支，系啦、 哦， 咁喺呢啲位就$19两支啦， 买多支啦，系 Yeah. 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八点十二分嘅时间啊，今日咧继续请嚟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Kenny 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同我一齐跟进下琴日港股表现啊，琴日港股表现咧相当之好啦，咁啊，升嘅股份咧达到九成噶啦，咁啊，连咧即系一啲平日啦都唔多喐、唔多升嘅股份咧，都见到有3-4% 嘅升幅，咁当然啦，升得最多就要睇科技股啦，科技股亦都係領漲嘅咁啊。譬如阿里巴巴升到 7.6% 啊，美團咧升到 6.5% 啊嚇。咁至於咧快手啊，仲誇張升到 9%。不過要留意翻啊，咁啊，其實咧之前呢一類嘅新經濟股份咧，其實某部分咧都跌到一啲五二週低位嚟㗎啦。咁啊，琴日亦都其實開市嘅時候咧，只係譬如 ADR 升幾十點嘅時候，大家亦都估唔到就升到626點啦，全日計咁。点解咧？咁啊，中央汇金公司入市啦，咁啊，国家队啊加买 A 股啦吓，咁啊，提振咗市场嘅气氛啦，亦都咧释放咗咧一个颇乐观嘅信号。OK， 咁啊 ，Kenny 交俾你去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咁系咪啊？港股已经啊有个小阳春或者筑底回升？嗱，琴日咧大成交大阳烛升上嚟，系咪有机会牛一啦？ 咁我覺得就言之尚早嘅，但係不過起碼呢就係過年之前呢大家個氣氛啊嗰、那個心情都開心返好多啦，即係原本諗住過年之前呢都冇乜寄望㗎嘛，咁但係突然間呢就有升超過8點嘅話呢，咁其實都係為出年呢就打一個強心針啦。咁同埋第二就係話因為個指數其實跌到呢啲位呢都係估值上面呢都真係一個幾偏低嘅水平㗎啦。咁其實任何嘅一啲特別嘅因素咧，都有機會咧就觸發到一啲係冚倉盤出現嘅，因為你再沽落去嘅話咧，其實就真係個空間啊，或者個風險相對嚟講咧，就唔係好成正比嘅啦。咁就所以變咗有一啲催化劑嘅話咧，都可能令到佢哋補一陣空倉。咁但係補完空倉啦，或者甚至話有啲趁低吸納變咗啦，嗰、那個後續力咧能唔能夠承接咧，依、這個先係比較關鍵啲。咁但係你睇翻咧就依一排咧。但當然內地都出咗好多招數啦，咁呢個匯金公司即係出手之前，其實中證監咧就同一日連發4聲明啊嘛，都係好即係多消息嚟到關注翻個股市噶嘛，咁個股市都唔即係都係有啲反應，但唔係好強勁反應。最強勁反應就係咩咧？就傳出咗匯金公司就係大手買入咗啲 ETF 啦，咁就個指數啊或者啲股份就夾咗上去，同埋對上一次咧留意翻升得比較好啲咧，都係傳出啦，這個就傳啦，就係20,000,000,000嗰個平準基金嘅成立啦。咁所以你睇到其實市場都係實際啲，都係睇有冇錢到啦。咁呢個就係嗰個流動性嘅問題啊。即係我哋上一節目都講啦，其實內地股市又好，港股都好啦。其實而家欠缺嘅流動性，咁流動性係咪話成個國家冇錢咧？又唔係嘅，係點樣可以令到嗰啲錢係注入翻落去嗰個係股市，增加翻嘅流動性咧？呢、這個就係好關鍵啦，係一個信心問題。咁你見到美股點解持續都係好咧？咁當然有減息憧憬啦。第二咧，你見到美國嗰個流動性係好充裕嘅，因為聯儲局嗰度咧好多嘅即係 program 啦，同埋亦都係即係嗰個之前亦都係即係放鬆咗啲銀根啦。咁啊，令到美國嘅流動性係好充裕，所以如果美股方面咧就十分之強勁啊。 係啊，琴日咧又再升市，你以為佢都跌唔到連續兩日啦，好似踏入一月啊，依家以至即係準備即係二月頭以嚟咧都。見到美股依然是強勢啦，咁不過即係舊時咧，美股升咧，港股啊有得叫做黏下嘅，咁但係依家就即係有少少唔同咗 ，separate 開下兩個市場咁樣咁啊。嗱 ，Kenny 不如都講埋咧港股方面個後市你嘅睇法係點啦？嗱，依家咧就上翻16,136點啦，咁啊升翻600多點，係咪咧？16,000點咧有機會今次真真實實咁樣叫做企得穩啊，叫做九攻必破啦。不过，但系往上去睇指数有机会过年之前去到边个水平啊？ 嗱，咁啊，大家都希望真系可以confirm 嗰个16,000點咧企得稳啦。咁但系系咪真系实际企得稳咧？其实我觉得观察多几日会好啲嘅。咁即系好似头先咁讲啦，最紧要个关键就系话系后续嗰啲承接买盘方面啦，能唔能够持续啦？咁后续嘅承接买盘能唔能够持续咧？這个又好 depends on 咧，就系、是。 有冇多啲新嘅真係特質嘅嘢走出嚟啦、都係嗰句啦，即係要提供個市場嘅流動性咧，呢個係十分之即係重要嘅因素喺度咯。咁、上邊就當然啦，我只會覺得今年即係龍年啦，我哋都屬於踏入龍年啦，咁龍年理論上應該係會比舊年係好啲嘅，因為始終我哋個大環境咧。就喺嗰個係真係會減息嘅背景之下嘛，咁第二就係國家都推出咗真係好多嘅政策啊，即係措施嚟到去盤活翻股市又好啦，推動經濟都好啦，即係雖然唔係話立竿見影嘅嘢啊，但慢慢累積落去都有啲效果會慢慢走出嚟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底咧，希望就應該舊年咧就見咗，咁就至於上面空間上面嘅話咧，我自己覺得就正路啲嘅，咁但係通常都係睇萬九點 around 萬九點咁上下嘅水平啦。咁如果係理想啲嘅，就可能會有機會衝穿兩萬咯。 係，依家北水咧都好醒目㗎啦，琴日咧都有啊68.9亿元淨流出嘅，咁啊唔知係咪提早攞錢春運啦，過一過年先啦。主板成交金啊，琴日咧過千億啊，1280亿度啦，咁啊要睇。究竟会不会是过嚟緊嗰两三日有机会交投淡静少少呢，因为头先都讲啦，咁北水都接近流出咗70亿啦，咁意思系乜嘢呢，咁内地都春运啦，咁但系呢春运呢就唔好睇宏观大市，睇下个别板块先，好似今年啲春运股冇起动，包括啲出行类嘅股份啦，或者啲内需股啦，以至啲衫裤鞋袜股啦，咁以至博彩类股份啦，呢一类嘅股份咧，旧时我哋做节目啊，好好噶嘛，成日可以攞出嚟咧，即系讲足一集咧，因为可以逐个板块去讲。但系到目前为止，今年春运股都冇乜点样喐到，或者关于春运嘅板块都冇乜联动。Kenny， 你睇法点咧？ 我谂啲投资者就经历过旧年嘅情况咧，都。即係醒目㗎啦，因為舊年我哋即係憧憬呢個係復常嘅話咧，可能啲內需消費啊、旅遊啊相關股份全部都可能會好好㗎嘛。咁但係結果嗰、那個效果就不似預期啦。咁所以都一兩年咧，其實大家都會係將之前咧大家個傳統嘅諗法方面咧，都會係即係反之下改變咗，因為真係嗰個 pattern 咧就係真係冇之前咁似啊。咁同埋第二就係話你睇到其實嗰個主題咧，我咁相信都係睇翻嗰個係無論美國又好啦，內地都好啦，都係以減息為主。所以你留意翻咧，升得比較勁嗰啲咧，都可能係一啲高息類股份啦，派息比較穩定嘅股份啦，同埋譬如好似長江基建呢啲，哇，其實係創咗近排啲高位嚟嘅喎。係 啊， 咁啊，所以變咗大家個口味有啲唔同咗，都係以防守性啊、現金為王為主咯。 係啊，咁除此之外，你睇一隻煤炭股咁啊，國企背景，譬如中國神華，琴日52周高位都未跌過落嚟，係咪先？咁啊，當然即係有一個説法就係內地都大風雪啦，比較凍啲啦。咁但係好明顯就係呢啲都好多基金湧入去就 貪活貪活息啊，係 啊，你成 金流啊嘛， 九厘十厘息以上咁，哇！真係呢一樣又係好可觀嘅一個息口，個息率方面。咁所以即係散户股民就可以多做功課啦，睇下咧來年啊龍年可唔可以做到咧財息兼收啊，即係財富同埋利息都可以得到咁啊！ 最開心啦！ 係啦，嗱 ，Kenny， 我嚟同你拜個早年先，因為再同你傾偈咧已經係大年初五啦。咁啊 ，Kenny 咧祝你咧步步高升啊，身體健康係。 多謝就咁啊，要祝即係投資者啦，祝聽眾方面啦，就龍年咧就依個係即係唔係飛龍在天啊，跟住咧就係依個投依個係指數啊，同埋依個股份嘅股價咧都要創新高啊！ 好啊，多謝曬 Kenny， 咁啊，稍後時間再同你傾偈，多謝曬，拜拜。 拜。 人去楼空，独个辗转反侧，仿佛失重，情绪如风。有千百次会期待谁认同，成望成空，徒劳无功。想起与你深深的抱拥，解冻矛盾填空。常有某个礼品舍不得送，仍信传统。爱恋是用作严重，越伤越痛。刻骨铭心的作用，相隔万里待重逢，有谁？ 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牵挂的信写得太清楚，收不是自有害。爱是痛苦，我是俗人，却为你有优雅时。我与你要分开，亦最好当个潇洒人才。求你答应过得到，无比精彩。风花雪月般纯情，不改也可。世份苦中作乐，时间无阻。某些旧情话，用做未必是错。经典每一首配乐，跨过地球动人播。同样与你在播，你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 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好，今日咧年廿八洗邋遢，咁啊食环署咧都即刻出嚟公布啦吓，咁啊有呢个咧采取呢个热能摄录机，咁啊辅助咧 AI 啊监测呢个老鼠嘅足迹啦，咁啊即系希望杜绝鼠患啦。我自己嗰区啦，其实都有好多老鼠常出现啦，可能食屎多啊，或者咧有一边咧系相对旧少少啦，咁成日都会喺路边咧见到只老鼠咁样出嚟啦。咁咧我有阵时揸车咧，跟住佢突然间咁样出嚟咧，我又有少少惊得唔切。 我中意你个。出嚟嗰个声， 好象形象声啊， 得意啲嘛？咁你得唔切后边架车又得唔切就撞噶啦，好麻烦嘅。其实你唔好以为呢啲，我哋当然当搞搞 get 咁样，朝头早去讲啦。但系调翻转头，呢啲都有机会，即系你都唔想年尾破财噶，因为只老鼠，多么的不抵咧呢一件事，系咪先？即系希望有关方面就多啲去叫做监管啦。咁但系根据数据，其实食环署都见到话老鼠就相对喺香港就。 少咗啲噶啦。咁有个叫鼠患嘅参考指数嘅，咁样迟啲就会改用呢个毛鼠百分比啦。话、 哦、 毛鼠百分比呢个名字都改得好好、哦、希望咧一只都冇啊。咁当然呢件事又比较梦幻少少啦，好难一只都冇，因为老鼠系一种几醒嘅小动物嚟嘅，我深信，即系佢唔系嗰啲低智慧生物嚟嘅，即系有个笼啊，你入去啦，等我捉你先，冇可能嘅，系同埋佢哋会演化噶，佢、 嗯、 知道咧啊，你譬如用呢啲叫做灭鼠嘅毒药咁样先算啦， 佢会识噶， 佢领过一次嘢咧， 系啊，佢 记 得隔 篱 嗰个咦唔得， 系啊，佢会话俾同类知噶， 系啦、啊，所以俾人类更聪明嘅， 所以佢先至可以 train 到忍者龟咯。 系啊， 师傅嚟噶嘛？ 老鼠， 对唔住， 系你讲啦， 对唔住。 但系咧，其实佢都好惨噶，师傅咧都系食咗啲生化嘢咧，先变咗老鼠噶。 系， 但系同样食咗生化嘢，点解？系啦，因为嗰啲生化嘢滴咗落去只龟嗰度咯，系啊，好搞笑啊！我觉得呢个故事啊吓，咪 anyway 啦，咁啊，希望大家健健康康咁样，亦都干干净净咁去过年啦。咁啊，如果你屋企未执好，你就快啲请嗰啲钟点姐姐帮你。但系钟点姐姐今年咧都随住通胀嘅关系啦。咁啊，都几贵噶吓，咁啊，依家咧我帮大家 check 过啦，因为我都系真用家嚟嘅，咁啊$280一个钟度啦，咁仲要咧你要睇下姐姐得唔得闲，有好多姐姐咧系放六点钟噶，人哋都有人哋嘅家庭，跟住咧佢会翻去煮饭啊，凑细路仔啊咁样，咁咧有好多嘢都唔可以叫姐姐做嘅。包括抹窗啦，呢个系必须记住嘅，你冇得话逼个叫做钟点姐姐，喂，我个窗好污糟，你帮我抹，千祈唔好，好大问题会出现咗噶。第二咧，琴高琴低咧，你又要睇下嗰个姐姐，你有冇相关嘅嘢俾人哋琴咧？你唔能够话，喂，有张木凳啊咁样，或者有张接凳啊，姐姐你帮我上去帮我抹啲嘢啦。咁有意外咧，你都系一个雇主嚟嘅，咁你要负翻责任嘅。 所以最紧要系买足保险。 系啦，即系呢啲嘢，你以为以日代劳或者翘埋双手唔做嘢咧，又未至于。仲有一样嘢，我几建议大家就真系咧，姐姐喺度抹嘢嘅时候咧，你都真系望一望姐姐。点解咧？你屋企有咩财物损失咧？到时咧就口同鼻拗啦。咁年尾流流咧，未到初三赤口咧，又要闹交，又要揾警察哥哥、警察叔叔咧，咁就有啲无谓啦，系咪先？所以咧，即系抹嘢或者清洁咧，本为乐事。嗱，如果可以咧，今日请半日假 ，annual leave。 自 己做， 犀利， 自己抹，系 咪？亲力亲为啊！ 自己洗厕所， 系成功感满满啊！ 戴翻个口罩洗厕所吓，OK。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荃湾沙咀道一个唐楼劏房单位凌晨发生火警，两男三女怀疑吸入浓烟送院，其中起火单位男户主同另外一名女住客昏迷。事发在凌晨12点几，消防到场之后将火救熄，伤者全部送往仁济医院治理，现场20多名住户疏散。警方昨晚在沙田沙角村一带展开反毒品行动，突击搜查村内一个单位，检获大约28克怀疑可卡因，大约2克怀疑冰毒，同埋一批怀疑用作毒品包装的工具，市值大约30000元。经初步调查之后，以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同藏有工具可作吸食毒品用途，拘捕一名32岁本地女子同一名36岁本地男子，两人正系被扣留调查，案件交由沙田警区特别职务队跟进。中美经济工作组1年2日在北京举行第3次会议。中国财政部表示，中美双方就两国宏观经济形势及政策、20国集团财金合作、发展中国家债务、产业政策等的议题进行了深入、坦诚、务实、建设性的交流。中方就美方对华加征关税、上行投资限制、

生命，国剧八三零追光者。 呢篇报道相入面嘅细路唔系你啊嘛？ 系我，那个细路就系我。原来青山一直揾嗰个细路就系我。 罗本无意之中发现咗，原来展青山一直揾紧嘅细路就系自己。但系事情原来并非佢想象中咁简单。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就年28，就梗系我都做得到，应该个个都要做得到，就系打扫家居啦。其实讲开打扫家居咧，我以前细细个嘅时候，同阿妹咧，好细个嘅时候，小学啦，咁都会帮屋企人咧做清洁嘅。咁对于我嚟讲，到而家咧，我仲好仍然记得，就系我要有工具嘅。爹哋派咗我同阿妹做嘅任务系咩咧？就系清洁地板每一个街砖当中嗰啲罅。 哦， 系啦，咁点做嘅咧？就是一隻舊牙刷，一人一支舊牙刷， 好開心啊！ 哇，你阿爸真係唔中意你攞牙刷，攞個大啲嘅刷，一次嘅刷成。 唔係啊，唔係啊，嗰啲係瘌嚟㗎，因為大家磚咁樣瘌咧，你攝唔到落去。如果你攞個刷，咁就一隻刷刷刷刷刷，好開心嘅喎。 係啊， 即係對於我而家嚟講，諗翻係哇，我同我大妹咧一齊喺度鬥刷得多街磚咯，即係刷得邊個最多咁咯。咁刷完地下咧，唔係㗎喎， 就刷牙啦。 廁所嗰啲街磚、牆嗰啲街磚嗰啲瘌都要刷㗎。 哇， 好开心！我而家谂翻起就觉得好开心啦。 我细个咧有一个经验就都得意嘅，就系、是我被安排咗，或者我自己安排自己一个遥控车。 系 喺年廿八嘅时候，咁、那个遥控车副后边咧有个 truck 嘅，即系个位咧可以装嘢嘅，装垃圾嘅。 装咩咧？ 咁我咧就叫屋企人咧，你哋如果屋企打扫完之后，将啲灰啊或者垃圾咧就倒落个遥控车嗰度啦。 哦、 个遥控车我就就过嚟，我就坐喺个垃圾桶侧边， 系就等佢翻嚟啦。 等佢，我就控制佢翻嚟，跟住倒晒啲垃圾，好玩啊！我就系咁样开始培养咗我喜欢执垃圾嘅。 习惯 冇错啦， 好开心 系啊，好开心啊！ 我而家咧就训练紧我嘅小 B，因为佢都仲系爬行嘅阶段啦。咁其实佢都摸长洲行噶、 哎。我知，你可以将嗰啲咧就清洁嘅用品 套落只手， 套落只手嗰度啦，手踭啦、膝头哥啦，同埋脚嗰度，就你。全屋同我爬匀佢啦， 冇错，任你爬，你爬去边都得。我见过有啲 B B 衫咧，直头系将嗰啲毛茸茸嗰啲抹地布啊，就摆咗喺 B B 衫你当系佢肚腩啦、手臂位啦，甚至都系膝头位。咁变咗佢一爬嘅时候咧，就系、是、一排活动抹地布啦。 呢、啊、个真系正、啊， 我觉得有好处啊。 我承认我冇玩过噶，我亦都冇试过噶吓。 我好想俾个 B B 试一试。 我见我好多外国嗰啲片咧。佢哋都用呢个方法去清洁屋企， 一条条粗嗰啲嗰一种嘅抹地布啊， 系啊， 你当佢拖地咁样 又系啊，系啊，冇错啊。跟住咧就一，佢哋有啲直头好似嗰啲咩除尘嗰啲纸咁咧黐晒喺度咧，跟住一搣咧。跟住就搣走曬啲塵㗎， 咁佢又可以再出動啦， 又可以再出動啦。 唔知道有冇狗狗款嘅咧？ 狗狗款， 我又可能有、 啊。但只狗狗一路喺度行緊嘅時候，一路佢都甩緊毛喎。 又係、 啊。你有冇諗過呢個問題啊？ 自己吸翻咯， 係啦， 自己吸翻啦。 咁應該佢要自帶吸塵機啦。 我自帶吸塵機都得，或者舐翻乾淨個地。 係 。嘉明，夠鐘上堂啦！ 嚟嚟嚟，各位爹哋媽咪，準備好未啊？ 家長考牌學堂。 嚟到二月份就快开始过农历新年啦，红当当嘅嘢都出晒嚟啦，所以揾嚟一位新嘅嘉宾。呢位嘉宾咧，我好欣赏嘅，因为之前都曾经有机会咧见过佢喺现场做一啲嘅家长讲座，哇，听到我咧出耳油咁滞。欢迎神明爸爸。 哦，大家好，大家好。 Hello， 多谢嘉明。 你好啊，嗱，正向思维系你一个主打嘅旗号啦，咁所以都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家长经啊、亲子经想请教下你嘅。嗱，我哋趁住农历新年之前。因为过咗农历年，我哋就衰嘢唔讲噶啦，即系讲嗰啲衰嘢啫嘛。我记得你曾经讲过咧，关于对于打仔啊，或者系身体教育啊，都有啲唔同嘅想法噶。 是啊，因为事实上面我话呢，其实好多时候呢，家长用咩方法去教小朋友呢、 嗯、 其实你好难呢旁人话俾佢听呢用边个方法最好。因为事实上好多家长呢、教小朋友方法系用本能反应。咩、嗯、意思呢，就是究竟佢细个系点样成长，或者父母用咩方法教佢呢，好多时候呢去到又要有小朋友啦，都系用返嗰一套方法嚟教。 因为觉得我做家长就系要咁样㗎嘛。 是啊，因为我细个系爸爸妈妈都系咁对我㗎嘛。佢哋对我今日都 OK 啊。咁所以今日我就应该用返嗰套方法嚟教返自己小朋友。咁、 嗯、 所以有一次都有家长同我讲啊，嗱，神文爸爸你嗰啲方法唔系唔好、 嗯、 不过呢要用好耐时间。你睇下我、嗯、我只要呢望一望我小朋友掘一掘或者打一打佢即刻就搞掂啦。你睇下几快。咁、 嗯、 所以有时候我会同家长讲嘅话呢，即系打小朋友呢嗰、那个好处就系好快。因为呢每个人都惊嘅，喺心理学入边好得意嘅。当我哋做每一件事咧，得两个目标嘅，第一个就系咩？追求快乐。 嗯。 第二个就系为咗逃避痛苦。咁所以你打我，梗系惊啦，咁咪要逃避痛苦咯。但事实上边，我哋会问就系话，如果呢个方法继续落去嘅时候，对小朋友有咩影响？ 嗯。 呢个先系最重要。例如，我哋会唔会教小朋友？因为通常打就系唔满意嘅时候嘛。 系咯。 我哋会唔会教小朋友？原来以后咧对人唔满意，我就可以用打嘅方式咧。 嗯。 又或者第二样嘢就系、是，哦，原来我爸爸妈妈咧每次面对一啲困难嘅时候咧，佢哋就会用暴力嚟解决。 系。 第三更重要是什么？哦，原来呢爸爸呢每次打完我都是这样跟我讲的、哦、你不要这样嘛，爸爸都不想打你的，爸爸呢打你呢都是为你好、 哦、 会不会潜意识会觉得原来呢我要对一个人好呢就要打他呢？咁所以有啲人好慘嘅，到第時結婚咧，無端端揀咗個配偶咧，都係揀一個打佢嘅配偶嘅。你旁人就係講：哇，點解老公啊、你老婆咁樣對你咧？其實你仲要幫佢講好説話噶， 因為佢為我好啊。 係啦，就係咁嘅，好陰公嘅。咁所以我哋有時話咧，打咧，其實一個行為咧，你嗰刻係好快會見效，但係最慘嘅地方就係個小朋友原來好多價值觀因為呢個方法咧扭曲咗，我哋唔知道。 完全同意啊，因为咧经常都会感觉上系啊自己嗰个情绪控制唔到啊，因为真系小朋友激到我好嬲咧。但系个问题系你系教紧小朋友当下啲乜嘢嘢咧？ 冇错， 同意神文爸爸嘅讲法就系、是，你如果唔想佢第时打人嘅话，你点解用打呢个方式去话俾佢知打可以解决问题咧？嗱，咁真系就住呢一个话题啦，唔打啦。 嗯。 又想快啦，有啲咩 tips 咧？ 我谂就系要睇年龄段嘅，因为事实上边，我谂教小朋友好多家长就以为，即系例如啊，好多家长成日同我讲，我喺公司啊都管紧二三百人啦、 啊， 今日我翻到去教个几岁，我教唔掂。 嗯， 原来真系个世界就系咁好奇噶啦，就系、是、咧你教管几百人冇问题，因为你出紧粮噶嘛。 系咯。 咁但系你嘅小朋友真系咧系直接好似一块镜 reflect 翻你做嘅行为。咁、 嗯、 所以我哋话用咩方法？首先第一，家长要明白个年龄段先。 嗯。 例如，原来我教一个零到三岁嘅小朋友，基本上连记忆都冇嘅小朋友，佢都记唔到啲步骤，你点样做呢？其实你最好嘅方法一定系示范嘅。你示范亦都唔使解释。 嗯。 但系到三到六岁，你发现好多幼稚园都系咁嘅。譬如我小朋友做啱嘢，通常嘅幼稚园会俾啲咩佢啊？ 圣赞啊，贴纸啊。 冇错啦。咁你话我俾贴纸点解咧？咁其实个其中嘅原因咧，我哋当三到六岁嘅小朋友系冇乜逻辑嘅，因为我哋讲嘅前额叶咧未完全运作。 嗯。 咁变相咧用咩方式咧？就系话俾佢听，就系你做完某一件事，你得到一个好嘅感受或者感觉，甚至乎一个好嘅奖赏，令到佢知道原来我做嗰样嘢系啱嘅。但系点解啱？我唔知。总之就啱咗啦。 系。 咁所以咧，类似咩咧？就好似咧，例如去某一啲公园，你咪见到啲海豚顶波嘅。 哦。 其实海豚都唔知点解要顶波噶。不过顶完波，我知道有鱼 食 咯。咁所以佢就知道顶波系啱。咁所以我哋话三到六岁嘅小朋友，我哋应该真係要俾啲奖赏，甚至要俾一啲少少嘅，例如 sticker 啊等等，令佢知道你做啱嘢。 睇到嘅实在嘅。 实在嘅。咁、 嗯、 但係呢去到小学就唔同啦。小学呢你教小朋友呢，其实好多时候呢除咗你身教固然重要啦、 嗯、 你开始就唔係讲緊一啲外在嘅激励。 係。 反而系点样转个小朋友内在，例如我做呢件事对我自身有冇啲乜嘢感受感觉，我觉得好重要。例如我会获取到被人欣赏肯定嗰种咧成就感咧，满、 嗯、 足感咧，甚至乎觉得被尊重咧，甚至乎做完一样嘢，我有感觉到咧，我芸芸咁多朋友当中得我一个做到喎， 啲所谓尖尖啦， 系啦，就有一种会唔会有一种优越感咧？ 嗯， 咁其實好重要，因為咧透過小學階段咧，令到小朋友感覺到我做某一件事，能夠提升到我有嘅能力感咧，佢會更加向往做嗰件事。 嗯， 咁所以我哋按住唔同年齡階段咧，我哋教小朋友嘅方式係唔同。咁但我咁樣講咧，係令到啲家長要明白，就係原來教小朋友，我哋嘅示範身教固然重要，我哋都要按住佢年齡階段，俾相關嘅一啲激勵佢，例如。後生少少細個啲嘅，我哋俾一啲貼紙外在，例如你請佢去一個，即係最簡單係咩？你俾個擁抱佢都好開心。哇、 嗯 哦！你做得好好啊，媽媽攬下你先。其實我覺得好開心啊。不過你試下到中學生，你就同佢講啊，你做得好好啊，係啦， 啲 friend 睇住啊， 係啊，你做得好好、啊、喎，等媽媽今日拖你隻手翻學先。咁啊慘啊，係 一個懲罰可能。 係啦，咁啊就由折磨個中學生啦。咁所以我哋會按住唔同嘅階段咧，點樣去令到小朋友知道自己做啱嘢，我覺得係好緊要咯。 嗯。有好多家長嚟講咧，會細個嘅時候覺得啊，我當佢細路仔，但係我當佢大人教，我同佢講好多道理嘅、嗯，我睇好多育兒書，我就喺你面前 show off， 我就話俾你知我識好多嘢嘅，媽媽係好叻噶咁。呢一招唔 work 嘅原因係咪就係因為咁咧？ 我諗就係好多時候媽媽或者爸爸好中意講道理，因為由細到大我哋聽太多道理，所以我哋會覺得就係、是，我細個咧講道理都 work 啊，聽完我都明白啊，咁今日我應該用呢套咁嘅方法。 嗯、 但係事實上邊，我哋咧其實好多研究發現，好多小朋友喺細個成長嘅過程入邊咧，好多嘢其實有一知半解。好、 嗯、 多時候媽媽同我講嘢，其實我根本唔明啊。但好多家長就覺得唔係啊，我同佢講佢話明㗎喎。跟住我有時同啲家長講，其實你試諗下先，你同佢講完道理，你問佢你明唔明啊？佢咁樣答你，我唔明喎、啊，媽媽有咩後果咧？ 再講多一個鐘咯。 咁啊大禍啦！我同你講得咁認真，你有冇用隻耳仔聽啊？俾人對鬧多一錢重。咁、佢一定唔會講話唔明，佢就焗住話要明。咁所以呢個咧唔係因為佢認知覺得明，係因為個習慣，你訓練緊我，我答明咧先會有好日子過。咁、所以導致好多家長覺得。你话明噶嘛？但系你话往往你发现讲完一啲道理，小朋友话明应该做到啊，佢下一次又做唔到噶，跟住家长咪兴咯。咁所以我话道理咧唔 work 嘅原因系咩？因为个小朋友根本理解唔到。正如头先我咁讲，就系话六岁前嘅小朋友咧，系讲紧前额叶系开始都未开始运作得宜，系、去到小学先运作啊。咁所以家长能够最好嘅方法系咩？你发现幼稚园成日讲咩游戏教育啊、活动教学啊，甚至乎俾佢多少少五感嘅探索。 是 原因就是俾个小朋友早啲真系用身体去认知嗰件事，真系我可以睇到、望到、感受到嘅嘢，其实先系最真实。咁、所以我有时同啲家长讲话，少一啲道理，多一啲示范，俾个小朋友多一啲亲历其境，体验下、感受下。我谂呢个系一个最好嘅方法咯。 系啊，嗱，咁嚟紧过新年嘅时候咧，都系啲好耐冇见嘅亲戚，又会再见翻嘅时候啦。咁啊，喺训练小朋友点样样去拜年，都系一个可能几磨人嘅过程嚟嘅。咁啊，睇下今日晨文爸爸所教嘅招式，可唔可以用得着啦？ 我谂就系家长咧，我哋都有一个，譬如你好想个小朋友嚟紧会做好多咁嘅嘢咧。首先你屋企咧前设咧，你都要做多少少。例如啊，阿仔啊，今日同你玩个游戏啊，爸爸玩咩啊玩咩啊？今日咧同你玩咧，我哋斗快讲一句金句出嚟。我哋睇下边个可以快啲讲。 系 啦，例如我哋讲试下斗快讲恭喜发财啊咁样。系啦，今日嗱我哋数三声，嗱你试下讲一次先。譬如个小朋友讲恭喜发财，哦讲得好好、啊，我哋斗快讲下先。三二一，嗱妈妈你做评判，我同细路睇下边个快啲嘅。咁譬如三二一。俾个仔转眼快少少，哇仔你好叻、啊，快过爸爸、啊，佢、就开始觉得，因为我哋话小朋友咧中意讲一样嘢或者做嗰样嘢咧，首先你要令到佢觉得做嗰件事，我曾经有一啲快乐嘅经历，其实就等于人嘅叫触景生情，不过嗰个情系咩咧？系开心嘅情定系一啲负面嘅情？如果我觉得原来我讲句说话咧，曾经得到奖赏，得到被认可，甚至乎我觉得咧每次讲一样嘢，我就好开心嘅氛围，我就好想做，咁所以咧，呢个第一样嘢就系喺你拜年前，麻烦各位同佢玩多啲游戏， 系好。 就有时讲讲玩玩游戏，你会觉得哇唔系嘛，玩玩游戏讲，譬如讲身体健康会好奇怪啊。我系好希望个小朋友开始习惯下讲呢个模式。咁头先我讲嘅方法就对应一啲后生嘅少少啦，幼稚园少少，但系大少少啦。其实你可以同佢讲下，阿仔啊。你咧知唔知就嚟新年啦？其實好多時候咧，好多人都知噶啦。你知唔知新年我哋要講咩噶？學校有冇教大家？其實如果學校咧叫啲小朋友寫揮春嘅， 係噶。 你知唔知點解要寫揮春啊？咁有啲小朋友唔明喎，就要我哋寫咯咁。其實咧，原來每一個揮春或者每一句説話咧，係令到每一個人咧更加開心同快樂嘅。咁你試諗下，如果每個人去到人哋屋企，你令到嗰人快樂，佢會點對你咧？ 佢会对你好啲啊？甚至乎会唔会俾多啲糖果你食咧？ 就唔系就系豆利是咁简单 啦。开始令到佢觉得原来做嗰件事对我有帮助嘅、哦 嗯。 第三就系咩咧？如果你话啊、哎，有啲小学生其实都唔系好掌握到，其实咧而家咧绘本系好紧要。 系啊， 就系同佢咧瞓觉前讲多啲故事。讲多啲新年嘅故事，拜年哦，点解要食饺子嘅？点解要咧讲多啲咧公害说话嘅？原来系会令到彼此开心，用一啲故事嘅代入，令到佢知道原来做嗰件事咧有意义、有价值嘅。 系 咁，我相信一啲方法咧系对一啲你同佢关系好嘅小朋友咧系做到嘅，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关系唔系，我同佢讲咧一言九鼎嘅，无论讲咩佢都唔听，咁呢个咧我同家长讲，你唔系教佢嘢啦，系、 嗯、 反而咧系要同佢修复翻个关系先。 嗯、 例如啊，阿仔啊，你有冇发现咧？有时咧，妈妈同你讲嘢，你有时咧都唔系好中意接受。 哦， 咁我要同你讲声唔好意思先，因为咧妈妈有啲嘢咧唔系好识得用一啲方法同你讲。 嗯， 不如我哋以后咧，我用温柔啲咁样同你讲会唔会好啲噶、嗯？你令到佢咧减低咗咧你讲嘢佢嘅抗拒感先。 嗯， 继而你就话俾佢听嚟紧新年，我都希望咧你令到多啲人爱你、锡你。我哋有啲咩可以做多啲噶？ 嗯， 咁你慢慢用一个咁样嘅代入嘅角色同佢讲。咁佢就會明白，原來咧，我哋去同人講嘢、打招呼，甚至乎講一啲賀年説話係好重要。我諗用呢啲方法會令到小朋友覺得就唔係好似被逼咁咯，反而係覺得做嗰件事對我自己有幫助。我相信咁樣會好好多。 最緊要係爸爸媽媽講得出。以后会学得个新嘅方式去同你相处，真系要做得到噶啦！大家龙年就开开心心，合家幸福噶啦！ 系啊，冇错。 唔该晒陈文爸爸。 好，拜拜。 直上从宇宙笑笑笑跳跳跳起身起楼干一杯一杯起酒头唱空一一举手好功夫色彩跟斗全部拍手 双重的邂逅 坊间都有发生 双重的意酬 纷纷地中接受 相会活在对与听后拖拖手就直到以后 哇哇哇相伴跟台上饮起酒最靓啲几多家私几多孙子新开张一家公司去问好多次斟酌好多次新开张新开始 街 街问多张意上爆台上升子生鬼家得体开到正契体 楼梯街在香港拥有着相当之长的历史，但是这个名字到底点嚟呢？是不是一定很多楼梯才是叫楼梯街？想知道的话，八月号转头话你知。 呀，学歴もない、前科もない余裕で。この存在自体が文化財な伸びそう。高級車は買える、免許はない、愛車。全国各地をラス一品、このベロがブリンブリン。バレットならまた、関西なまり、生身のことだま。音楽幸運処理の女神、固有もさまだ。バンバン、漫画みたいな柄のまんまで張り合いてしまってる漫画。圧倒的力、この頭と口から。からだったるを吐いてないこの面に傷もついてない繰り返しやらかしてくため次回かついねんリボキサムシはブリンバンバンブリンバンバンブリンバンバンボン俺のままでブリンしてバンしてバンするためにポンしてきてリボン 歷史原來樓梯街是中環區一條著名的歷史街道也是香港最古老的街道之一它歷史追溯到就是1840年代當時香港成為了一個繁忙的貿易港口中環區開始就是發展了這條街道就起在個山坡上面由一系列陡峭的石階組成形狀就好像樓梯了所以就會叫做樓梯街它全長350米也是靠著山去到興建的由皇后大道中开始经过摩罗街、荷里活道、四方街等等之后最终就以坚道为终点的。楼梯之长相信不少市民都在楼梯街那里留低过不少的足迹的。其实除了名字之外我们留意的应该是楼梯附近的一些景色例如已经被列为法定古迹的文武庙和香港医学博物馆等等。楼梯街原本以花岗石铺盖而成的但是经过了百几年的时间洗礼大部分的路段已经就是铺上了混凝土也都换上了新式的栏杆。纵然是这样我们其实仍然可以在楼梯街那里见到不少的历史的例如是树墙、花岗石板、旧式的护土墙和街道旁边的石护栏等等。除此之外我们看回历史就会知道在以前一些富商甚至乎中环办公室的商业地区原来楼梯街都是主要的干道来的。街道两旁也都有很多传统的华人居民建筑包括一些砖木结构的店铺和住宅。这些的建筑反映了早期香港建筑风格和居民的生活的。 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啦，继续啊高开高走啊，道指咧升141点啊，收报咧38521点嘅，标普五百指数咧升11点啦，纳指都升啊，升11点啦，咁啊港股咧今次都跟升啊吓，睇嚟咧市场气氛咧有少少大逆转嘅展望出现咗啦，点解讲展望咧？因为咧都系上翻16136点，不过咧港股 ADR 咧就升139点啊，贴士啲啦，同大家睇。新加坡的港股期指高水160点如果逐啲上就好快到翻叫做重货区 16,500 点，咁如果能够咧喺过年之前咧上到16,500点咧，睇嚟啦，港股又有少少咧叫原底抽升嘅意味或者迹象出现咗啊！咁究竟系咪咁咧？转个头开市咧，大家就可以知道多啲唔同嘅股票市场资讯啦。不过此刻咧要同嘉明咧呼吁下电话， 系啊，因为我哋热线正式开放18723888，有啲乜嘢新年愿望啊？祝贺说话可以而家即刻打电话嚟啦！我哋希望今日都可以有你嘅声音啊！ 系18723888，想同咧身边嘅朋友拜个早年咧，绝对可以嘅。18723888，打个电话嚟咯。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系 CY Leo。 翻到嚟晨光好友啦，今集咧依然亦都揾嚟我哋非常之好嘅好朋友啦， 系 CY Leo， 冇错，上个星期就倾得好开心嘅， 系啊， 就讲到呢一个究竟搵唔搵到食咧， 系咯， 做音乐搵唔搵到食咧， 系啦，我哋香港都系现实派嘅， 冇错， 咁而家你都系歌手啦，咁我见到你又有作品啦， 系， 咁你嘅作品当然我哋亦都会听得到啦， 嗯、 好啦，咁但系可唔可以靠你嘅作品或者靠你嘅表演而家真系搵食啦？作为一个歌手，用歌手嘅渠道搵食啦， 咁我其实。本身正職係就係表演口琴啦，我係一個口琴家啦。咁、啊、但係 嗰、那個你就應該揾到食啦，個飯 冇錯啦， 係啦。 咁但係我喺上年開始就去出咗啲廣東歌， 係 嗯。 咁 要用口琴嗰個錢貼廣東歌嘅錢啦。 唉，俾你估到添，諗住講出嚟。已經俾你估到啦， 嚇！ 咁啊，冇錯啦，因為喺香港做呢個歌手係更加難嘅， 係啊係。 因為我可能吹口琴咧，就始終有一啲國際嘅 connection， 咁所以我可以喺外國度表演， 嗯、 又亦都可以喺香港度表演。咁、 嗯、 但係咧，唱歌方面咧，就尤其是我自己係獨立。咁样去做嘅话咧，就特别难去揾到食嘅。 哦，咁、嗯、但系都叫做一个几好嘅起步啊，会唔会觉得自己？ 其实我已经去到今年，我已经去到一个比较躺平嘅状态啦，所以我出咗呢首歌叫《躺药》啦。不过我比较即系喺唱歌方面咧，其实我系 OK。我已经知道呢件事系唔揾钱，但系我做得好开心。 哦，咁啊得， 系啦， 系啦， 即系我头先啱啱同啲朋友倾开，我就觉得啊，我自己好中意去旅行啦，咁、我就觉得唱歌就好似去咗旅行咁样。 哦， 吹口琴好似翻翻屋企。 佢系一个你 relax 嘅方法喎。 冇错啦，咁所以嚟紧出嘅歌啦，或者我今次出嘅呢首歌咧，其实都系我自己好中意一种。叫做輕 R&B 嘅一種曲風，咁、我自己有時喺可能朋友飲緊酒啊，或者係 road trip 揸車去另外嘅地方、哦，都會覺得聽得幾舒服，自己都幾滿意，咁就 OK 嘅其實。 嗯， 幾好喎、啊、呢、這個心態。 哦、 你會唔會朋友你隔離嗰個揸緊車嘅時候，你喺側邊吹口琴噶？ 我會夾硬喺度播啲歌俾佢。俾多一个 stream 俾我 ，OK OK。 我都知道《倘若》呢首歌你系作曲啦、作词啦， 嗯， 其实你本身作曲嘅话，有冇啲灵感喺边度嚟嘅？有啲人咧系要喺浴室噶嘛，系、浴室歌手嚟噶嘛，咁、你系点样搵啲灵感翻嚟嘅？ 我都接近嘅，我浴室。都作咗好多首歌嘅喺浴室入边，但系词方面咧，其实今次我系几得意，我本身写呢首歌系一首 birthday song 送俾女朋友咁样，咁、但系去到后期，突然之间我有一日睇到个新闻，就系有个数学天才，有个内地嘅数学天才，好细个入咗大学噶啦，唔知咩八岁入咗大学嗰啲啦， 好多呢啲， 跟住之后佢去到。28、29岁嘅时候，佢计咗人生嗰条数，然之后佢就话：啊，我发现咧，原来最好嘅方法就系躺平， 哦、 等阿爸阿妈养。 好似我都睇过你讲， 我知你讲边个，我都知系边个。 系啦，咁我睇完之后，我觉得啊，呢、这个天才佢一定计咗条数出嚟。佢虽然冇公开啫，系啦，智者嚟嘅。咁我冇计翻嗰条数出嚟，但我觉得几得意，所以我想试下用呢个心态咧去平衡一下我自己咧，成日都做到死咁啦。摆喺一首歌度提醒一下自己啊，其实有时可能躺平先系最有智慧嘅方法。 系系系。 我知道呢首歌入面呢我听到啦是有你的口琴声音的。 嗯。 我在想想虽然有很多 pop 都是有加口琴这个乐器啦。 嗯、 但其实两者 mix 在一起呢你觉得有没有难度的呢 是难的因为本身口琴这个声音呢是比较长的。 嗯。 所以在某些曲风 或者是某些歌度咧，其實我一吹咧就蓋過咗人聲。 係啊係啊， 咁又唔係太好。 好難 mix 埋一齊，即除非佢你特登俾個位係口琴 solo 咯。 係啦係啦， 真係咁樣。 咁所以，譬如今次首歌咧，我就試咗一個新嘅方法嘅、啊，就直頭成首歌本身係冇口琴啦。 嗯。 但係我哋咧就俾咗個 surprise， 好似一個彩蛋，即係睇完套戲最尾仲會有少少嗰啲 trailer 啊咁啲。咁、啊、我就擺一個完，當首歌完嘅時候再起翻首歌，突然之間吹一段。几好听嘅口琴 solo 出嚟，咁、样就系一个新嘅摆口琴入流行歌嘅一个方法咯、突然之间揾到。 嗱，我之前你喺美国读书噶嘛，你系咪我知道你住嗰个地方咧系有好多 musician 嘅，系咪喺嗰度学翻嚟嘅咧？ 系嘅，可以咁讲，因为我喺 New York 嘅时候咧，其实识咗一个。玩呢个叫做 Light R&B 音乐曲风嘅，而家暂时世界上一个最出名嘅人嚟嘅，咁、叫 Sarah Khan， 佢本身系个韩国人，但系佢系 New York base 嘅，咁我喺嗰个地方识咗佢啦，亦都成日听佢啲音乐，我亦都有帮佢吹一啲嘅口琴嘅部分咁样嘅。呢首歌咧，其实就系我同一位美国嘅监制一齐倾嘅时候就话。喂，不如聽一下 Sarah 啲嘢，因為佢就係代表表表姐啦，呢、這個曲風嘅表姐。突然之間就發現佢真係有首歌係播完停咗，突然之間起翻，然之後好摁嘅，即係好有節奏感咁樣。咁、我哋就試下偷咗個 idea，、我哋用落我哋度，但係我加個口琴 solo 上去咁、樣。 停嗰下都好紧要喎，即係时间要捉到，唔係话停就停喎。 係呀、 要 beat 啱先停，跟住个时间又啱你先起到。 冇错啦，冇错。 你喺入面有冇啲咩好得意嘅嘢？因为我听闻你住嗰个区域係有少少危险㗎，係咪？ 哦，冇错。我啱啱去到纽约嘅时候呢，首先係 COVID 最劲嘅时候啦。咁、我住嗰个地方呢就係、叫 Avenue D 嘅，喺 Manhattan，即係呢个纽约嘅市中心。咁、Avenue D 呢其实呢就好耐历史嘅，因为 Avenue D 我哋數返上去有 Avenue A, B, C, D 啦、D 就係最低嘅。咁、A 呢就係、Avenue Aware 啦， B 就係 Be Careful 啦，咁 C 就係 Cautious 㗎嘛。D 呢以前呢係叫做 Avenue Death 嘅。 哇， 即是死亡， 是 death。 喂，你用丁长都好啲啊，你用 death 呢个字嘅。 冇错，因为嗰区咧，其实系好多比较 underprivileged 嘅人啦、即系比较穷少少嘅人啦，亦都以前咧80年代好多枪战嘅嗰度。 哇，警匪片咁样、啊。 冇错，咁嗱，点解我拣嗰度咧？就是、因为我好中意嗰头系有好多 jazz 嘅 bar。是最即是全世界最重要的 jazz 的 bar 呢都是在那区附近的。所以我是落街呢我踩个板呢就可以去到所有我想去的 bar。那我就基于这个缘故我就揀了去住那里。但是当时我住尤其是刚刚 COVID 的时候呢我每一次落街呢就会突然间见到一班可能是黑皮肤的人啦望住你啦咁你纯粹去买餸嘅啫諗住但是佢是会望住你行过去的。咁所以如果你有少少嘅怯呢就可能会出事 哦， 系 系越系扮冇嘢就越冇事噶嘛， 冇错。去到后期，我发现我攞住个 skateboard 板咧、踩住个板咧，佢就真系当你融入咗咁样嘅。 哦， 即系有少少，譬如你衣着上啦，你攞住啲你个行路嘅姿势啦。你點樣去回應佢啲目光啦？等等嗰啲嘢就喺嗰度學翻嚟。 哦， 咁有冇日日落巴，即係落嗰啲 jazz bar 度夾 band， 定係你純粹去嗰度聯誼㗎咋？ 去 jazz bar 係有啊，我識咗好多紐約嘅一啲傳奇人物又有，或者係一啲冇乜人識嘅人，但係好勁嘅人都有。 係咁啊，又識咗好多人啦，咁啊可以將好多嘢放翻入嚟啦。咁好啦，一兩句就係嚟緊。咁你咁多嘅技藝喺身，諗住點樣發展你嘅音樂咧？ 嚟緊一個比較重大嘅計劃就係今年會喺香港同幾位朋友咧搞一個音樂節啦。咁、但係其實都係一個藝術節嚟嘅。咁我哋會係今年五月去到八月就會有六場嘅演出。咁、我自己都會做一場大型演出喺呢個香港大會堂嗰度、今次主要係想做一啲比較古典同埋爵士音樂嘅風格嘅一啲音樂、唱歌嗰邊咧，我就繼續係有時間先去旅行啦。咁但口琴嗰边系会继续去努力嘅， 系加油啊！期待你嘅演出啊！ 我真系觉得倾到意犹未尽啊！ 吓， 但系时间差唔多啦。 哦，系啊，系啊，下次搵佢再上嚟倾过咯。 好、 好啦，唔该晒 Leo， 好 ，OK， 拜拜， 拜拜。 视觉大抵正常，没有怎么怪乱跳。抬头望天，不知过多少。沙发岸边靠着睡，睡到果子也熟了，陪着你 不小心太惬意。白云下那沙丘里写过俗套的句，说着谁还可以一辈子。若我想跟你一起在这痛到底，随随地躺平来过每一天。平凡像我没有什么主意，梦里变甜不停，那半千条思想摆呀摆，还在想你。平淡无过乱世是一种美，随风与你玩笑，俗世找到你，什么都也不理。山野雾灯里说话，未有怎么计划过。这个夏天满是甜，回忆也满是笑，说着睡连街灯都暗了。命途上再多波折都要尽情嬉戏，可世事无需过分怨事。 唱咗咁耐，都系等临尾嗰几下。 梗系啦，临尾嗰几下最关键就系咩咧？世界冠军吹翻佢自己嘅口琴， 咪就 系、哇！ 原来口琴同 Jazz 个配搭可以咁啊浑然天成啊！咁、多谢阿小白同船仔啦，同埋阿 C Y Leo 啊，同我哋头先咧即系讲下音乐啦。嗱、与此同时，1872388继续呼吁听众电话 吓，系啊，打翻上嚟啊！咁啊，今日咧就2月7日嚟紧咧就农历年嘅时间，咁、可以即系拜个早年又好，或者你有啲诶开心嘅事情想分享，有啲朋友想多谢嘅，都可以透过嚟1872388，大家打电话上嚟预约登记啦。 有一项运动较为罕有，就是极地潜水了。极地潜水是指在极度寒冷的极地地区进行潜水的活动。这种运动通常都会在南极洲或者就是北极地区的冰冷海洋，其中水温可能接近或者低于零度。极地潜水需要穿着特殊的潜水装备，包括就是防寒的潜水衣、保暖帽、手套和潜水蛙鞋，以保护自己免受极端低温的影响。大家都需要就是特别训练才可以应对到这种极地环境带来的挑战，例如就是快速呼吸和寒冷对身体的影响。极地潜水通常都会冰层下低的海洋进行潜水，他们可以就观察到独特的海洋生态系统和冰下面的景观。这些地区的海洋生物多样性非常高，包括有海豹、企鹅、鱼类和其他的冰下生物。极地潜水的朋友亦都可以欣赏到罕见的海洋景观，例如是浮冰、冰山和冰洞。 但由于极地潜水是极端性质的，这项运动只是限于经验非常丰富而且具有相应培训和装备的潜水者参与的。它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冒险和探索极地地区的方式，让大家可以深入认识极地环境的神秘和美丽之处。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人潮中的恋爱几百种，为何必须手拖手示众？我带你走，闯我车，让外界这么挤拥。如前方出神迷，转角有另一幅天空，穿过一线光，开到世间的对岸。坐下你，坐下我，坐下镜里看看，还未跑通。沿途望出车外，是怎样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接吻接到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车内是你的可爱，你也确确实实存在。恋后驾驶，让我最高速的开，承诺背后藏异彩。无缘铺好台布的晚餐，哪来纸袋纸盒一样挂？没有酒，但是有色，亦有你的一双眼。爱无条件，随着引擎叫喊，携手转弯。沿途望出车外，是盛放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接吻接到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车内是你的可爱，你也确确实实存在。恋后驾驶，让我最高速的开，承诺背后藏异彩。 佢系洪家豪，有呢首作品名字叫做《黑玻璃》。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二月七号星期三啊，我哋一於就请你阿畅啦。早晨阿畅。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我哋今日一开始呢先去港台电视32先，因为有省港杯喎。 冇错啊，今晚7:15送俾大家第42届省港杯嘅次回合。喂，咁啊，我哋香港威威喎，上一回合即係上个礼拜三啦，香港队啊2-0赢咗广东，咁啊上下半场各入一球，咁啊当中上半场陈少君嗰球咧世界波好精彩啊。 哦，讲得好嘢。 耶，究竟啊而家返到去第二回合啦，返到去广东嘅主场，去到广州越秀山体育场嗰度呢踢呢个次回合，究竟香港队能唔能够再赢多场，可以成功卫冕呢只省港杯呢？嗱，呢个比赛呢就冇作客入球优惠嘅，我哋上一场呢就2-0赢咗，咁只要今场打和都搞得掂㗎啦。万一真係输咗都係2-0输嘅话呢，咁就要係加时同埋12码嘅。今晚各位支持香港队嘅朋友记得留意我哋港台电视32独家现场直播㗎，就是、今晚7:15送俾大家省港杯嘅次回合比赛啊。 冇错，咁我哋又转一转返台，去返港台电视31嘅7:35晚上有盘点政策喎。 冇错，咁今晚呢我哋邀请咗运输及物流局嘅局长林世雄上嚟盘点下政策啊。话说呢我哋城市发展就一定要有呢个交通同埋运输配合先至搞得掂㗎嘛。今晚呢林局长呢就会上嚟同大家讲解一下香港主要运输基建发展蓝图啊，里面呢有啲乜嘢未来嘅策划同埋考虑。咁另外啦，怎样去同业界去配合同埋沟通先至可以按时间完成嗰啲大型嘅基建项目呢？佢亦都会讲下呢个自动驾驶喺香港嘅发展情况，以及另一个议题 港車北上啊，同呢個大灣區融合優化嘅措施等等。關心呢個運輸事項嘅朋友咧，記得留意今晚7:35港台電視31嘅盤點政策啊！ 阿昌，你有冇試過即係可能喺外國啦有用過自動駕駛，或者喺香港有搭過自動駕駛嘅車啊？ 都有啊，好似港鐵都南港島線已經係自動駕駛啊，同埋咧機場裏面我哋好多時要去嗰啲機嗰啲咧，嗰架列車都係無人駕駛嘅，咁啊好多時我都覺得好 amazing 嘅，即係佢哋點樣可以自己向前行、向後行嘅，當然冇問題啦。佢哋點知道咧嗰啲人係上落曬車嘅咧？即係好有興趣知道多啲啊！究竟搬落去條街嗰度自動駕駛又係咪真係可行咧？其實我都想認識多啲呢方面嘅嘢。 阿昌，你本身識唔識揸車㗎？ 我真係失禮啦！我考咗好幾次我都考唔到，我而家仲係準備緊挑戰第三次。 哦，你都係第三次啫，冇事嘅。我第三次都唔合格。 咁、樣。咁會唔會考慮做乘客呢？安心。 我本身都打算嘅，但係最近就發現成日朝頭早要搭的士翻嚟咧，就真係有啲昂貴啦，尤其是遲啲可能的士會加價。咁所以我而家係積極考慮緊咧，真係考翻個牌嘅。 哦，咁樣，咁都係好方便嘅事嚟嘅。 係啦，但我會積極咁補充，補到我係一個正常、一個好嘅道路使用者，我先會夠膽揸車翻嚟港台。 祝你一路順風啊！各位同事見到朝早見到船仔嘅話，大家都要打醒精神啦、啊。 哇！咁我哋就睇8:00医生与你先，睇下佢哋使唔使小心啲先，点样医翻自己啊？ 系今晚8:00医生与你咧，就同大家嗱，全香港人都要留意啦。今晚嘅议题就系同大家讲下咧流感与新冠啊。咁啊，话说我哋踏入咗冬季嘅流感高峰期啦，而家好多我识得嘅身边同事都中咗招啦，就系呢个流感或者新冠啊，呢两样嘢咧都有上升趋势。近新年啦、新春啦，大家喺好多嘅聚会一定有噶啦，又好多去出外嗰啲庆祝啊，同人哋欢聚嘅之余啊，究竟我哋应唔应该戴住口罩咧？应唔应该接种疫苗咧？我哋点样去到分辨而家嗰个流感同埋新冠咧？究竟又有啲乜嘢预防措施咧？嗱，想知道多啲，今晚医生与你咧，请嚟医生同大家讲解一下，点样去防范流感同埋新冠双重夹击。另外咧，亦都开放条热线咧，大家有问题咧，睇住个节目打电话入去。同醫生咧直接問佢，睇下佢識唔識得點樣解答大家嘅疑難啊！有興趣嘅朋友記得今晚8:00要留意醫生與你啊！ 哇，咁真係要坐定定喎，打電話去問一下，尤其是我都諗緊打唔打流感針嘅。 哦，你可以打電話今晚醫生與你問下醫生喎。 係啊，因為我成日都驚，我又諗緊會有啲乜嘢副作用啊？咁其實年輕人。雖然年輕，咁係咪一定要打咧？定係其實唔打都可以咧？咁我都想知道多啲，因為我屋企咧係勁想我打，因為佢哋都打曬啦，咁樣就同我講：喂，而家流感真係好勁喎！你行出去搭車，啲人係咁咳，係咁打乞嗤咁樣，你都小心，真係會感染喎。我又發現真係可能平時啲寫字樓亦都有好多人係病咗啦。咁所以點樣去預防啦？點樣係咪真係每個人都適宜去打流感針咧？如果真係大家有問題咧，不妨打電話去或者。留意住今晚8:00嘅医生与你，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再讲过啊，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阿O、小白、 嘉明、 Dicky、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表示，港车北上自去年7月1日起实施之后，受到驾车者欢迎。政府正系研究是否简化程序，例如当车辆同司机都冇改变之下，让许可证持有人可简单办理续期。林世雄接受本台电视节目《盘点政策》访问，他说当局正是构思优化安排，例如有些人首次申请港车北上之后，当届满时是否要再参加抽签？如果车辆和司机没有改变，可否简化让许可证持有人简单办理续期？另外，去年通过关于自动驾驶车辆的草案，政府早前亦都向立法会提交附属法案，赋予运输署署长豁免权，让自动驾驶车辆能够在公路进行测试。林世雄期望透过基金资助

寻觅视线，寻觅着真，晨光世界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好啦，晨光第一线，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头先咧就接咗位听众啊，佢系叫做文仔，咁啊，听佢嘅时候咧，咁啊都同佢讲咗几句嘅，咁啊，但系我哋想再联络佢嘅时间咧，我断估啦，9:42嘅时候咧，佢应该咧可能有啲紧要嘅 meeting，老板急 call， 冇错啦，咁所以咧就冚咗我线，唔紧要，唔紧要， 都明嘅，你谂下，即系如果呢几日唔努力嘅工作，系啊，开工利是都受影响， 你真系讲得啱啊，系。有开工利是冻过水啊，所以我哋都为听众着想嘅。咁啊，头先同佢倾过嘅时候咧，佢今日咧就特登咧就想点唱翻俾佢拍拖三年嘅女朋友听。女朋友叫咩名啊？叫做阿婷。系啦，咁啊呢几年咧都相处得都几好噶啦。嗱，呢个我估嘅，因为佢既然点唱得俾佢女朋友听嘅，又冇话要认错，又冇话又成嘅话咧。咁就 sweet 啦， 应该 系好稳定嘅，冇错啦。咁所以咧，嗱，你想听嘅歌咧，我就揾咗翻嚟啦。咁你可以自己听翻 archive， 送翻呢一段咧，俾你嘅女朋友阿婷听， 都做得好好噶啦，好贴心，好 sweet。 冇错， 拣嚟啦，阿 Lam 林子祥嘅《分分钟需要你》啦。咁啊，嗱呢啲歌咧就情人节之前听咧就特别甜啦。 咦，今晚佢应该加送可以， 可能出街食咯。 系咯，女朋友仔听到之后 又系， 系啊， 文哥， 文哥起。 即刻起舞啊！ 文哥起舞，点 啊？ 好。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到一般三岁，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相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多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睇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愿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风。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就快咧就大年初一，咁啊好多朋友屋企都会拜年啊，咁啊拜年就准备定好多餸啊，咁啊其中有个法宝，我觉得都几好，可以整咗一味手撕鸡， 哦， 系啊，而且都几快就整完啦，咁啊亦都好食嘅， 有冇办法咧？其实 点啊？ 手撕鸡又可以搭落好多嘢度噶嘛？ 系啊系啊， 捞起又要， 捞起又得，系啦，反正你都系手撕，你都系捞噶啦， 唔可以青瓜。 多得冇問題，冇你要乜都得。 你都青瓜絲啫， 係啊， 青瓜絲。冇嚟青碌咁啊，青瓜 青瓜嗱，青瓜嗱食啊，咪一碌俾你。 龍年醒啊！ 我仲喺街市買最大碌嗰碌。 我哋傳統廣東人又唔係好撈起，即係唔係好食呢個啲美餸嘅，咁梗係想撈起啦。 係啊，咁梗係啦， 係啊， 唔理啦，總之邊度傳統習俗好嘅都擺埋嚟一齊撈起佢先啦。系啦，咁大家最紧要风生水起啊！ 系啊，系 系啦，好啦，咁呢一味嘅手撕鸡咧，整法都相当之简单。咁啊，准备定几只嘅鸡，我自己就中意鸡髀，咁啊鸡全髀，鸡全髀，咁你其实都唔需要特别买好新鲜嘅，反正都系有啲腌料去腌咗佢嘅，系啦，咁都遮到嗰啲雪藏味嘅。咁或者你啊呢个真，我自己去帮衬一啲雪藏嘅卖鸡嘅铺头咧，我都会试几间。然後我找到一間咧，個雪藏味係基本上係冇乜嘅，咁我就以後都係買，就會買翻嗰間，除非佢來貨定，因為唔同咗。有啲鋪頭咧，你真係試過咧，我真係試過一兩次，哇！佢啲雞咧，我無論點樣整，我擺入口嘅時候，我咕嚕肉又整，又或者係唔係即係咕嚕雞啦，同埋有啲係呢個炸，全部咧一擺入口嘅時候都仲係好清楚。食到佢陣雪藏味嗰啲咧，就唔會翻轉頭啦。係 啊， 即係食咗落係自己噶嘛。咁啊，所以都係錫下身，咁啊揾啲好啲嘅材料。咁啊，你準備咗呢個雞全髀啦。好啦，溶雪，溶完雪之後咧，咁你雞全髀你照放喺個碟嗰度先，跟住你就可以先落下啲蒜頭啊，或者你自己嗱，有啲朋友中意落埋啲八角嘅，咁呢個適隨轉變。即係總之落呢啲硬嘅誒醃料落去啦。好啦，落咗落去之後咧，你就準備定。生抽老抽必备噶啦，我亦都准备埋呢一个嘅蚝油，系啦，生抽老抽咁啊，各一定嘅份量，例如两羹咁样倒落去啦，咁样或者你自己随心咁样，咁啊，但系唔好太咸啊，记住都唔好太咸。好啦，然后咧就落翻啲蚝油，蚝油第二种嘅鲜味咧系豉油揾唔到嘅，所以都要落蚝油去到搭一搭个味。咁我自己亦都中意喺呢个时候就加埋啲蜜糖。 哦 系啦，加啲蜜糖，咁啊喺上面滋滋一轮，跟住咧就可以 OK 噶啦，可以准备好啦。然后咧你就喺个电饭煲，都用电饭煲嘅啫。电饭煲咧就系个内胆入边咧又抌多少少嘅葱同埋呢一个嘅蒜头垫底先，系啦，垫一垫到个底。咁呢个咧嗰啲葱我就自己中意就剥碎啲嘅，咁啊等佢下边嗰层咧都容易啲入味嘅，咁啊啲又有葱香啦。好啦，咁然之后咧你就将头先嗰啲鸡啊豉油即系腌咗嗰啲咧就大概腌佢20至30分钟。 系， 跟住咧，你就可以放入去个电饭煲入边，咁啲汁咧都就倒埋落去啦，一次过煮嘛，你就就咁揿掣嘅啫，揿掣你都系啪一声咧，跳掣之后咧，你就攞翻嗰几只鸡髀出嚟，啲鸡髀咧其实佢电饭煲真系好简单，因为佢就系负责整热嘅啫嘛，但系啲鸡髀本身都已经可以咧整到好嫩滑啊，好嫩滑，咁啊当然如果你话要我就要食到起晒焦啊炸晒啲皮要煎过嘅话，咁你就拎咗出嚟之后自己就再做后期啦，或者拎去焗一焗佢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我想食真系食翻手撕鸡嗰种嫩滑嘅话咧，其实呢个做法系相当之好，因为佢你用嘅嘢好简单，已经讲晒俾大家听啦，跟住你就你卫生啲嘅。你可以戴手套啦，你覺得個人豪氣啲嘅，你可以洗乾淨啲手啦。 據說手指頭嘅油脂味係會令到食物嘅味道有提升嘅喎， 最好食 嘅。即刻聞下手指頭先。 呢個傳說我都聽過，係 咪有冇聽過？ 係啊，呢個傳說我都聽過，即係正如咩咧？即係小弟以前都有學過日本餐噶嘛。有啲壽司師傅咧，佢堅持唔戴手套， 係啊， 係啦。咁佢當然每一次去處理壽司嘅時候，佢會洗乾淨隻手啦。咁但係佢捻嗰下咧，佢唔會戴手套，因為我哋如果捻壽司嘅時候，你都會 feel 到咧，你有層膠喺嗰度咧，個感覺係不一樣。嗰個膠手套咧，只不過係貨大家諗住衞生啲。咁但係我相信，譬如你去銀座。咁出名嗰啲美國總統都去食壽司嗰幾間，咁啲老師傅都唔會同你戴手套啊， 咪就係咯， 係啦，咁所以即係呢個就 即係各花各眼啦，係睇你中意食咩風味啦咁樣。好啦，咁如果你真係都想嗒埋嗰啲傳說之中嘅味道嘅話咧，咁就洗乾淨隻手，係啦，唔好落咁多鹼液喎。 嗯， 如果俾啲鹼液嘅味道入咗啲雞入邊， 要洗翻乾淨啲。 係啦，即係洗翻乾淨啲， 手指罅 都洗乾淨埋咁樣。跟住你就咧就等嗰啲雞髀咧就攤翻凍先，因為你自己隻手嚟㗎，雞髀都好熱下㗎。你就將佢撕開嗰啲骨咧就拎走曬佢，然後就好似頭先我哋開頭講嘅。就撈起佢啦，咁你可以 Vicky 想要乜嘢啊？想要青瓜， 青瓜絲， 係青瓜絲，係啦，先得加放絲字啦。咁然後咧，我亦都中意加啲譬如海蜇頭啦，又係海蜇啦，咁啊嗰度亦都加多少少麻油啦。咁你撈完佢之後咧，因為啲汁都喺度噶啦嘛，其實已經好香嘅。但係你喺面頭就再加啲芝麻。白芝麻係咁滲滲滲滲上去，因為芝麻冇咩味嘛，食落去係 個風味或者個感覺，我覺得比較上多嘅。好啦，咁然之後你鍾意嘅話呢，可以再加多少少麻油。如果你有芝麻就落麻油呢，可以產生一個錯覺。就啲芝麻好香， 系啊，其實係芝麻油好香， 其實係麻油好香， 因為普通芝麻應該冇味嘅，不過就會提升個嚼勁咯。 冇錯，係啦，咁有陣時食材咧就為咗呢一個目的嘅。咁如果你想再多少少嘅味道嘅話咧，其實我幾建議大家選擇黃芥辣或者 wasabi 嘅。咁你喺呢度加多少少撈埋落去，咁你就發覺食落去唔單止有蜜糖嘅甜味啦，有豉油或者蠔油嗰種嘅鮮味同埋鹹味，亦都會有一種辛辣嘅味道。咁喺呢一個嘅叫做手撕雞咧，大家不妨喺農曆年嘅時間，好簡單方便就可以整到啦。 我的享樂時代。 溝啊 Vicky 個享樂時代少少時間，話説咧早咧兩日咧，我都去率先行咗一轉花市啊嚇。 係你咁快， 係 啊，喺度緊個時間喎。 喺花墟走咗一轉啦，夜晚黑。 好多人喎、啊、花墟。 都有人但係我可能去嘅時間大概夜晚十點零鐘咧，就相對叫做情侶就多啲嘅。 係 一家大細就少啲嘅。 我尋日晏晝左右喺花墟嗰度咧，話俾你聽啊，車都已經塞死曬， 係咪？ 人都塞死埋。 係啦，咁啊。全部都塞住塞住啦，咁啊， 咁啊旺咯，真系， 希望大家都花开富贵啊！ 系啊，好啦，嗱，要讲呢一样嘢就系咧，我讲少少花，因为话说琴日我就真系想抱盆花翻屋企嘅，咁啲蝴蝶兰几靓啦，即系台式嘅蝴蝶兰几靓啦，咁我觉得 OK 噶。咁另外咧，今年又多咗好多唔同嘅肉植物咧，就哇，即系整到咧有啲贺年 feel 啊！旧时睇嗰啲肉植物咧，咪就系得绿色咁样， 多肉植物 系多肉植物盆栽仔嘅， 啊，仙人掌啲 friend 系啦，依家咧啲多肉植物咧，有阵时咧都会成棵变咗粉红色嘅， 粉红色添， 系啊，咁所以咧睇落去咧就有啲喜气洋洋嘅感觉， 哦、 而你知道啦， 希望唔会大家谂起万物啦， 系啦，同埋咧呢、這个唔会嘅，都话过两年过两日就贺岁 落翻换衫公仔咯， 系、 啊，都系粉红色啫嘛，开心晒系咪？ 开心翻晒， 同埋冇噶，唉，你信我啦，佢哋会再嚟多次噶，国际万物，到时大家见到美斯落场又唔记得噶啦， 咁啊冇得 bad luck 噶啦，嗰次 系啊， 只有 good luck 噶啦。 好，咁啊跟住话呢啲粉红色嘅肉植物，因为佢最好意头系咩咧？冇咁容易瓜，即系喺过年嘅时候， 啊、 你都知道，即系过年大家尽量都唔好，即系有啲盆栽突然间走先啦，咁、样生生死死唔好讲咁多啦。呢啲都系即系过年我哋嘅习俗嚟噶嘛。好啦。即係除咗睇呢個咧，啊，我見到今年桃花咧同埋水仙花咧唔係好開喎，唔知 啲天氣問題啊！ 我即刻出 lobby 睇下我哋嗰即係電台、 我哋嗰棵咧就幾好，花開富貴， 好多花。 但係咧，我咁啱得咁巧，譬如喺花墟睇幾間咧，都真係爭啲。與此同時咧，其實我就最想買水仙嘅、因為水仙好香啊嘛，花香撲鼻咁樣。跟住咧，全部都係綠楷楷，佢、連係幾窗嘅花冧開出嚟都冇咯。 哦， 咁要搞好耐。我問個店主，咁、個店主都有少少 hesitate 咁樣答。嗱，你有陣時香港人做生意都唔會全程話唔會㗎，你買咗翻去啊，第二日就開㗎啦。你唔好睇佢咁樣啊，咁樣。喂，即人哋都有少少商業道德嘅，即係話可能都要講緊初六初七先開嘅咁樣。咁、你自己諗下，不過係、今年就真係爭啲。 你買翻嚟俾佢聽莫扎特啦，會早一兩日㗎咁樣。 或者佢有提供一啲方法嘅咁樣。 洋洋得唔得？ 得喎、 新年 係喎係喎，你啱。 同佢講多啲愛你，我中意你，加油嗰啲。 講恭喜發財嗰啲啦。唔知會唔會咁樣？所以大家咧行花市嘅時候咧，呢、這個就係温馨小貼士啦。好啦，接住嚟交俾 Vicky 咧講佢㗎呢個沙頭角嘅第三。 三集啦。 系啊，冇错，亦都系我哋嘅最后一集。今日就 最终回啦。 系啦，最终回啦。今日就同大家讲下咧，就系当地有啲乜嘢出名嘅嘢食啦。咁、我咧都食咗几样嘢咧，觉得系哇，大家如果去沙头角都可以一试嘅。除咗我琴日讲嗰啲鱼标之外，今日咧我就想讲下佢哋咧当中有一个手打墨鱼丸，超正。 哇，手打， 成日话手打咧，即系用拳击咁去打咗上 去， 其实唔系嘅。 是 用嘅手去制，即系 handmade 啫， 系啦，折出嚟嘅，攞 支棍嘅 ，handmade 折出嚟嘅。嗱，咁平时我哋食嗰啲咧，就可能当中落咗啲面粉，佢就同我讲，当中咧系全部都系墨鱼嚟嘅。咁我食嘅时候咧，又真係淡淡咧，好香墨鱼味嘅。 呢啲你應該買翻半斤一斤半斤翻嚟大家試 下。乜嘢？你記唔記得？我琴日都話上 啦， 係啊，我都話收工嘅時候就收曬鋪啦。 你應該咧， 四五點就收鋪。 一早咧就已經去買，買嘅時候咧，你就同埋啲箍講，我哋一齊買。 唔係啊，佢哋都係想買噶。其實大家冇諗佢哋咁早收工。 不過我又要講呢樣嘢，其實 Vicky 咧都係好專業嘅，即係佢都係拍曬嘢，跟住先有先趁有時間先買。點不知哎呀，閂咗門咯。佢就唔係出去好似郊遊樂咁樣去玩玩嘅， 係啊，都真 係要 做嘢噶嘛。咁其實嗰個墨魚咧，佢又唔係我哋平時好似打邊爐咁樣淥落啲湯度噶，佢係蒸嘅，蒸出嚟嘅，同埋佢當中係會落埋嗰啲叫胡椒粉。 嗯， 係啦，咁可能因為驚會唔會墨魚驚大家有啲接受唔到會腥啊， 未必墨魚好少腥嘅喎。 墨魚咧，胡椒粉可能帶翻墨魚嗰個本身鮮味出嚟， 有可能嘅。咁我就覺得都幾好味喎呢個。咁第二樣咧就係咧。好多嘅米通，學佬嘅米通，咁學佬嘅米通咧，佢唔係用米嚟到去做嘅，原來佢係用米粉炸出嚟嘅，係啦、 哦， 咁佢就真係好鬆脆，食落去咧唔單止淨係米粉，仲有其他唔同嘅 nuts 喺入邊嘅，咁我覺得呢樣嘢，如果大家咧都會去沙頭角咧，係可以去買嚟食嘅， 學佬就大家聽就，如果你識就知係咩啊，如果唔知就係山後山尾一帶啦，咁俗稱我哋成日都話叫學佬人咁樣，咁、通常都係咁樣去演繹嘅，咁仲有一樣咧就係、我記得。小时候都去过一次沙头角嘅，就食嗰个客家咸鸡，咁嗰个好出色嘅。其实咧，你叫半只鸡咧，我自己都食咗半只，好好食噶。佢系腌得，即系唔系死咸咯。 系啊，系啊，同埋佢当中嗰啲 油葱，你有食噶嘛？系咪啊？ 呢个都有啊。咁因为我觉得呢个咧又未去到我嘅 top three 咁样。 哦 ，top three 未 系啦，未去到 top three 系米通系咪？ 系咯，我中意啲米通。我嫲嫲咧都好中意食米通噶，佢遗传晒我嫲嫲，好中意食啲热气嘢啦。 咁你有冇买少少？你有冇买少少俾阿嫲食啊？ 冇啊，嫲嫲過咗身嘅啦， 咁、 但係我就遺傳曬食脆卜卜嘅嘢咁樣咯。咁咧嗱，除咗嘢食之外咧，當中琴日都有講過啲打卡位啦。其實咧，沙頭角村嘅村屋咧都好值得打卡嘅。係啦，其實當中咧點解會有佢哋嗰啲村屋咧？其實就係安置嗰陣時温代集港啊。咁咧就係咧啲漁船被毀咗，咁啲漁民咧就安置佢哋上去上樓咁樣嘅。咁、但係當中咧得意嘅位就係佢哋近年咧就翻新咗，咁、就遊到咧可能係粉紅。红色啊、粉紫色啊、粉橙色啊， 哇！ 而搞笑嘅位就系佢哋本身咧粉呢啲谂住搽呢啲油呢啲粉色粉色系嘅颜色啦，冇谂过嘅。当中咧有一栋粉橙色咧，俾大家咧最后变咗一个打卡景点，就叫做三文鱼楼， 哦、 即系游咗出嚟好似一块三文鱼咁样，系啦。咁当中都好少女嘅，咁我觉得大家如果去沙头角，除咗搵呢啲食之外咧，都可以去下呢一啲嘅特色嘅村屋度打下卡都唔错噶。